早晨，各位听众，6:09嘅早上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嚟自2024年嘅11月18日。咁啊，早上咧星期一啦。咁啊，亦都喺农历方面啊，10月18嘅朝头早。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第一个出场同各位听众见面嘅咧，又嚟自二台嘅白元浩。你好啊吓。咁啊，希望大家星期一嘅早上可以精精神神，咁啊，充满住力量去到迎接今天上天安排俾我哋嘅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时咧，我哋碰见落雨天嘅时候，都会好头痕，就觉得又有一个嘅挑战嚟到，会令到我哋咧就唔舒服噶，唔开心。的而且确，我哋不经风雨，有阵时树木亦都好难长得大，我哋不经百炼，亦都难以成钢。面对住好多唔同困难，我哋仍然能够迎难而上，这个亦都系我哋好多年轻人其实系必经之路嚟噶。有理想有出息嘅话，我哋就一定要懂得吃苦，要明白一样嘢就系雨后必定会有阳光。 一百天，静呆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不许，还幸你骤然出现，来融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怎一生惊喜遇到你，每次你扑进臂弯内，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载，热情抱你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爱。曾独在路上，在兜在转，曾亦觉倦和心乱，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靠紧我共度甜酸，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燃亮着我多么使我爽朗，原来曾熟那中都有天堂，明知 到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外面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 刚才听过许志安的雨后阳光啦。天气方面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26度，晚上有几阵的骤雨，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可有涌浪。天文大潮期间，晚上个别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的水浸。本周中期亦都是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最低的气温都会去到18度或者以下。现在就未去到咁凉住嘅，现在就24度，相对湿度80%的朝头早。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咁今日咧就18度，睇下寻日嘅时间咧，原来举行咗一个咧就好得意嘅婚宴啦，同埋嗰啲叫做开篷古董车嘅巡礼。今届原来亦都咧就系三年疫情之后咧就首次复办一个叫做主题真爱，提倡咧就系珍惜健康身体，身边嘅老伴啦，以及咧就每一个共度嘅时刻。无国界义工就说到今年报名反应热烈，提前额满截止之后总共有20对的夫妻，大家都是60岁或者以上的新人去到就是参加的，所以整个的感觉都弥漫着一种就是快乐和浪漫的感觉。活动就分为三日举行的，先会在就是9月22号邀请新娘指示婚纱，以及就由义工进行访谈，进一步就是了解每一对情侣的故事和他们的婚姻之道。去到就是11月3号就进行了婚纱拍照拍摄，也都由义务的摄影师一对一就为身穿白色礼服的爱侣就留下他们的倩影，亦都咧就可以等佢哋嘅，譬如子女啦、亲朋好友咧见证底下咧，咁啊再次宣誓呢一个嘅婚誓啊，咁啊并且咧就喺宴后啊，咁啊乘坐呢个开篷古董车就有个巡礼，咁啊一切咧就分享呢一种嘅快乐嘅。咁啊佢哋话到，其实喺2004年开始已经动员咧就超过2000名嘅义工啊嘅人次。咁总共见证咗咧300对长者啊，佢哋有咁开心快乐嘅一句嘅回忆嘅，的而且确都系非常之难得。咁啊，要共偕年里，甚至乎系白头偕老，亦都面对住好多唔同人生上面嘅挑战。今日当你即系叫做回首一看嘅时候，喺你身边仍然有咁好嘅人去到陪伴住你咧，肯定系一件好事。咁啊，你唔知道朝头早起身，会唔会亦都望一望身边嘅人啊，同佢打声招呼？虽然就已经咧就系日日都见噶啦，咁但系都应该咧就系保持住一种成日都系浪漫温馨嘅感觉，一齐嘅日子咁样先至开心噶嘛。所以咧，大家就要谂下多啲，有啲咩办法令大家相处更加和谐咯。 失去了，现在我的幽默变。 得要细也冷落了不少，谁还记得到底怎样笑，遇着针尖被火烧，我最近极困扰，还可怎样再笑，想起这里旧事曾极美妙，没有了就觉没有这需要，勉强扮笑，甜美何时终结了，现在我即刻 大家一起相处开心，引领对方笑都是一件好事来的。靠着云浩影的引我笑，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了好了，来到星期一的早上，又看看昨日除了有些新人之外，银发新人之外，其实也是一年一度的长者日来的。咁啊，喺全港十八区嘅超过1800间嘅食肆同埋零售店、港铁以及九巴等等嘅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乎咧就部分嘅景点以及咧就系公共设施，都有咧一啲就系向持有长者卡嘅老友记送上优惠噶。咁啊，其中有啲有院线啦，咁啊午后啊，或一票价就系30元。咁啊，下昼咧，咁啊，见到其实亦都有唔少嘅长者啊，佢哋咧就特登咧就用呢一个优惠咧就去到睇戏，咁啊，佢哋感觉咧都几好啊，咁啊，话到平平地，咁啊，有阵时真系少少钱就已经可以入到入去睇戏咧，都觉得相当之开心。啊，优惠咧都非常之多，咁啊，更加咧有啲嘅部分嘅长者咧，佢哋话到啊，今日咧原本咧得都系有其他活动嘅，但系当一知道咗咧系有啲优惠之后咧，都特登咧就去睇翻戏啦。啊，咩戏咧就冇乜所谓嘅，对佢哋嚟讲最紧要咧又可以同自己嘅朋友老伴一齐咧就倾下偈，拍下拖。好啦，我自己寻日咧亦都有去到喺街上边啦，咁啊留意一下啲长者啊、老人家咁样，咁啊发现咧其实好多商户咧都非常之好，咁啊佢哋咧好多时都会特登咧就系提翻啲老友记啊，就话到你有冇咩卡咩卡，如果有嘅话咧，咁就攞出嚟啦，咁就可以咧折上折噶，咁啊有啲嘅长者啦，咁啊佢哋都特登咧就喺个袋嗰度抄翻嗰张卡出嚟咧，咁啊出示翻佢哋嗰个嘅许可，然后咧就可以得到呢一个折上折啦。咁我觉得咧呢一个都系要赞下啲商户，咁啊令到啲长者就可以叫做平上加平，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可以觉得有份甜甜地嘅感觉啦。有阵时啲优惠咧唔系话一定要非常之多，先至咧会令人哋开心嘅。有阵时呢一类型嘅叫做小优惠，或者多啲咧以尊敬老人家嘅名衔去到出发，咁啊亦都咧就可以咧就系有唔错嘅效果噶，大家都觉得相当之开心。 好啦，咁当然啦，你话除咗系一啲食买玩之外啦，咁其实寻日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都讲过啦。其实中医咧亦都系一样有嘅，有唔少嘅中医师啦，咁佢哋亦都藉住寻日嘅日子啊，咁亦都咧就系特登提出一啲部分嘅优惠啦，去到咧就为长者提供一啲嘅服务嘅。咁所以咧，我觉得都相当之几好啊吓。今日唔知道你又会唔会系一啲商户，又或者系一啲叫做好似就诊嘅医师一样，都可以喺呢啲嘅时候咧就提出一啲嘅优惠。咁当然啦，长者日咧虽然咧就净系得一日，咁但系如果呢啲嘅优惠可以继续持续落去嘅话咧，咁就好啦。嗱，好似咧除咗有港式嘅连锁快餐店都会提供优惠之外啦，其实咧连埋啲粥铺啦、米线啦、茶楼啦，甚至乎我自己就喺面包铺嗰度咧就睇得到啲服务员几好啊，特登咧就叫啲长者拎翻啲啲嘅优惠卡出嚟，嗰啲长者卡嗰啲咧。仲有就系零食店啦，嘅时装铺啦，甚至乎咧就系卖中医药嘅地方啦，亦都有啲卖生活用品嘅，所以你见到咧都相当之多咧，系提出呢一类型嘅优惠噶。好啦，优惠咧咁啊，好多各行各业咧都提出咗啦。咁但系我哋有冇谂过，当我哋自己屋企有长者嘅时候，又有冇同佢好好地过咧？嗱，有专家咧就分析啦，如果咧多啲咧同長者傾偈嘅，咁啊唔一定咧就係要下下都係譬如玩麻雀，去到活用你哋嘅腦筋嘅，多啲同佢哋傾偈啊，甚至乎咧多啲生活嘅日事瑣碎嘢都係傾談一下嘅話咧，同樣都係令到長者嗰個腦筋咧就繼續都係 keep 住咁靈活嘅噃，亦都咧就係有效延緩啊，這個咧就係預防這個叫做认知障碍症嘅，所以咧，其实同长者倾偈都相当之重要噶。好多时咧，譬如喺唔同嘅院舍，又或者屋企，只要一有长者同佢哋倾下偈，亦都可以学到好多嘢嘅。所谓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宝。喺佢哋身上面学到嘅咧，就系书本上面都体会唔到嘅人生各种嘅智慧啊！ 人海里依然记起你的声线，而生活停滞不前，当你听着告别语音讯息，总会记得我的感性，当心声变心死，再变知己冇得翻转头，叫你留低去试过，最终你都会离开我，试到你的底线，你对我爱被你终止，想带又带不走，永远锁上我心口，雨天都不再为我净化伤口。 按十件爱情为止，手机里有照片，我买咗你想要嘅戒指，最终不了了之，好想你再一次喺我身边 ，Come back to me， 不想再失掉你，你不配做我知己，焚掉过往情史，压力中写情诗，重新开始，不想再失掉你。但我会否再失去自己，服下你那糖衣，副作用对你迷思，谁终将不见知， 永远再有多远，那心理游戏怪就我却死性不改，依旧我送上真爱，缺点我一改再改，在你眼中一拖再拖，再没过往精彩故事，再没应该话以后时间人物再变，停留那地点会感作，无论承诺却有抵触，无论路程要走多远，我心比昨天更心酸，最后牵手走了几转， 十件爱情为止，手机里旧照片，我买咗你想要嘅戒指，最终不了了之，好想你再一次喺我身边 ，Come back to me， 不想再失掉你，你不配做我知己，烦掉过往情史，压力中写情诗，重新开始。想再失掉你，但我会否再失去自己，服下你那糖衣，副作用对你迷思，谁终将不见天。 今日嚟到早上嘅6:29，一首系作品嚟 Janis Typing 啊，到此为止啊。出面嘅气温都系24度，相对湿度79%啊。转头咧，听听6:30嘅新闻简报，翻到嚟嘅接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6: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在朝早6: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热带气旋曼尔稳定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进入南海。按照现时预测，曼尔会逐渐减弱，但随住曼尔靠近广东沿岸，同埋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之下，明日该区风势颇大。至于系咪需要喺今晚至到听日初时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需视乎曼尔同埋珠江口隔距离、其强度转变以及本地的风力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且国事访问巴西。专机抵达加里昂空军基地之后，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近年来在自己和巴西总统卢拉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石果累累，人民合作多点开花，传统友谊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中巴两国在国际上共同发出全球南方的正义声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又说，两国今年隆重庆祝建国50周年，中巴关系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期待同卢拉就进一步提升中巴关系、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相信这次访问将会进一步增进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关系开启下一个黄金50年。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民调显示，首相石破茂的内阁支持率为40%，较国会众议院选举之后在上个月28日和29日进行的上次民调的32.1%上升7.9%，不支持率为38.8%。最新民調在過去兩日在全日本範圍以電話方式進行，對於政府在經濟對策中為應對物價上漲而探討向免交居民稅的低收入家庭發放30,000日元的方案，67.4%受訪者表示不予肯定。關於眾議院選舉後變成少數派執政的自民和公明兩黨应该采取的政权营运方式，67.9%受访者认为要为各项政策获得在野党的合作，26.4%的人认为要将其他在野党派联合在执政联盟内，确保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几阵雨，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天文大潮期间晚上个别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本周中期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最低气温在18度或者以下。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DJ 邀请导师倪炳郎分享说话技巧，到底学员们在他身上面学到什么？ 做 DJ 中文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会知道句逗啊，怎样停顿啊，还有每一篇文你要怎样去理解个结构，所以你表达出来的意思都可能有所不同。 最深刻的就是当的停顿位是可以引发这个思考想象的空间的。 如果想收看卡碎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的议题，凝聚香港，现在凝聚在港台电视31，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还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晚上6:30，港台电视31。 我是邵家家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咁多位，2024年的11月18号星期一，朝头早听到有小白的声音，到到6:37 Vicky 的声音都出来了。今天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6度，去到夜晚就会有几阵的雨，天气就会较凉嘅。而家系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留意住个天气，留意住个变化，拣翻适合你今日着嘅衫，要大嘅嘢。而我相信咧，大家每一日出门口，除了会带出街三宝，小白知不知道出街三宝是什么？ 锁匙啊，电话啊， 银包啊。 银包其实现在都开始不用了， 因为输入了电话 就 可 以 做了嘛。都是的， 其实锁匙有些人都不用带的。 哦，因为已经是密码锁那些， 密码锁又或者是指纹锁这样。 哦，是的，已经不再是三宝了，可能就是带个电话就已经搞定了，是吧？ 是的，没错 了。但是除了这三宝又或者只是带电话，现在其实在街上面真的见到多了人是会带水樽出街的，自己、你都有带啦，是吧？保持长期都。 我的水樽自从有一次不见了之后呢，我就没再买过 了。是、你是不是有些说话给大家听？ 我、不是啊，没了就没了咯。我又不想特别买、因为为什么呢？我家里有些、多了的杯出来嘛、我最主要都可能在公司喝的，那就拿回杯回来斟水咯。 嗯，那平时跑山那些呢？ 咁唔係嗰啲咧，嗰啲 就嗰 啲又唔同嘅，係 啦， 係 嘅， 係 嘅。咁我自己咧就平時因為工作咧都會喺出邊啊嘛，咁所以我自己咧都會係帶定個保温杯喺身嘅，即係無論係你想即刻沖杯咖啡，朝頭早飲一杯又好啊。 用保温杯沖咖啡啊，唔係咁好喎。 唔係，但係我唔會閂蓋嘅。 即系你唔可以恒温啊嘛，啲人话、 都唔系好理想、啊。 系啊，因为有啲人话唔知识出啲乜嘢咯，咁 系啦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而家因为多咗好多人会带保温杯，咁最近有个报道咧就有专家喺度讲，究竟保温杯系咪乜都放得落去嘅咧、其实又唔系噶，佢有五样嘢同大家讲、就系有啲乜嘢其实我哋系唔应该放落保温杯带出街嘅，因为咁样咧系会危害我哋嘅健康。如果唔系咧，你就好容易将你呢个保温杯本身想环保啲啦，又方便啲饮多啲水咁样啦，但系就变成呢个氧菌杯啦，系咪啊？听到我都觉得有啲恐怖啊！氧菌杯、哦、究竟系咩咧？嗱，第一就系、是、唔知道你会唔会将牛奶又或者系豆浆放到个保温杯咧？ 肯定唔会。 系啊，因为我问得嘅都唔会，系咪？ 都唔系嘅，不过先讲一讲啦。咁啊，天文台喺早上6:40嘅时间咧，就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啊。 系啦，系喎，系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好，咁就系咧，牛奶同埋豆浆咧，其实系唔可以放落保温杯度嘅、因为当牛奶同豆浆喺长时间喺呢个保温嘅情况之下咧，系好容易会变质嘅。咁当我哋变质咗之后咧，就好容易令牛奶入面嘅微生物咧，就会喺呢个适宜嘅温度之下，就会好快咁样去繁殖，导致咧我哋嘅饮品变质咧，就会令到我哋肚屙啊，又或者呕啊咁样。咁、所以大家记得咧，就系唔好谂住朝头早诶喺屋企倒杯牛奶喺个保温杯，翻到 office 先饮啦，就千祈唔好啦。第二咧就系、是、唔可以冲茶噶， 系啊， 唔可以冲茶噶，因为茶叶入面咧有大量嘅呢一个嘅单宁酸，仲有芳香油同埋多种嘅维生素。最理想喺泡茶嘅时候就喺80度左右啊嘛，咁但系如果我哋放咗落保温杯嘅时候，长时间喺同一个温度高温之下咧去恒温嘅话，我哋茶叶入面就会发酵啦，发酵咗之后咧，其中嘅嗰啲嘅维生素咧就会被大量破坏，咁所以会令到嗰啲单宁酸啊过度释出，会令到我哋咧就会饮落去咧冇咁高嘅营养价值啦。 有茶系咪一定系等于有单宁酸嘅咧？不如你又问下博士啦。 哦，系你话 茶艺师 系啦，茶艺师， 你可以问下佢，即系正如有阳光，系咪代表一定有光啊？但系咪代表有热？其实系可以两样嘢嚟嘅。 系啦，又可以问下啦，即系又多一个话题啦，系咪？我试下听日问一问先。听日问一问佢先，我就听日系啦。 我惊你唔记得， 我会记得噶。听日问下先，大家听日留意住我哋。 咁如果冇嗰个单宁酸嘅话咧，咁系即系某一种嘅茶叶，其实又有机会可以放入呢一个嘅热水壶入边咯。 系啦，又可以问下佢究竟系唔系咁样咧？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你想谂住今朝早你话泡茶嘅时候，都要了解一下你嘅茶叶嘅成分。我哋又听日了解一下喺晨光嘅时候，问一问下茶艺师，究竟系咪每一种嘅茶叶都有呢个单宁酸啊？咁除此之外啦。其实咧，茶叶入面都有呢个芳香油嘅。咁当我哋啲芳香油喺呢个高温持续咁样嘅话咧，就会挥发咗，就会冇咗啲茶香味，就会变到苦涩啊！有啲人就唔会好中意噶啦。第三样咧就系中药。中药咧原来都唔可以放落呢个保温杯度嘅。你会唔会饮开中药啊？ 我都有中药入会饮嘅。 你会唔会放落保温杯啊？ 我通常一擺入個我食中藥係咁啊粉噶嘛，通常而家都係powder噶嘛，咁powder咧就倒入個口入邊啦，跟住再攞啲水擺入個口入邊，就喺個口入邊就溶咗佢，跟住就直接吞埋，係啊， 相當快捷啊， 唔係懶啊，咁方便啊嘛。 可能佢係有一定嘅水嚟到將佢溶解嘅咧，而 咁喺我身體入邊 都會 溶 噶啦。你冇問 佢 中醫師係咁樣啦。你又可以问下中医师啦，先生。 佢话你食到咪得咯，咁 你问过 Terry， 问过你嘅中医师。 系啊，有好多中医嘅，唔一定系晨光嘅。咁我自己都有啲家庭医生嘅医师噶嘛。 系啦，其实中药咧，如果浸咗落去呢个保温杯嘅时候，虽然系方便携带，咁但系咧，中药溶解咗大量嘅酸性物质咧，就系好容易同我哋杯入面，即系呢个保温杯入面嘅内壁啊，产生咗一啲嘅化学反应，好容易咧就系令到嗰啲化学反应之后释出咗一啲嘢咧，就溶解落啲中药度，令到我哋饮咗落肚咧就会影响我哋嘅健康嘅、 我觉得咧，你头先讲几种嘅嘢咧，唔放入去嘅话咧，其中一个最大原因系因为放咗入去之后咧，好容易令到你呢一个保温杯咧系会有一阵味嘅， 都系 咁，所以直接咧大家就喺度谂啦，放入去系有啲咩冇味嘅先可以放， 微波炉一样咯， 一阵味咁你放嚟做咩啫？你呢度饮完咖啡嗰头 可能洗得到嘅， 真系 嗱， 你谂下你放完咖啡咁样，跟住放完咖啡之后你再饮清水，个清水都有啲咖啡嗰阵味。 唔会，当你清洁得好，真系唔会嘅，因为 胶 咧 都要咩噶？ 唔系啊，保温杯入边未必有胶噶嘛。 个 胶樽啊嘛， 唔系有个 胶，但系清洁得好啲，你用牙刷清洁擦，你唔知会有 胶边啊， 系啊， 我会擦出嚟 噶， 系啊，好多人 个圈 会噶， 系啦，其实嗰个圈咧都系要拆出嚟洗， 好麻烦嗰个圈。其实我最唔中意就系洗嗰个圈， 所以你就唔会带樽出。 但系我每一次我都好俾心机去洗。 好啦，跟住去到第四样啦，仲有两样啦。第四样咧，而家其实有好多人为咗养生咧，会落嗰啲杞子啊、红枣啊，放落去焗下水咁样饮噶嘛，落保温杯。咁但系原来红枣咧都系唔好放落去，唔适宜放落去保温杯噶。点解咧？原来红枣呢一类咧系好容易发酵嘅食物，仍然都系长时间保留喺个保温杯嘅时候咧，可能系会释出一啲高压，有个气体啊。咁当我哋打开嘅时候会点样咧？有气体嘅时候就会好易一声啦，好容易咧就系同你嘅杯盖咧嚟到去冲撞，咁好容易你一打开嘅时候唔怀疑唔大力嘅话咧，就好容易整亲我哋嘅额头啦。咁所以原来红枣咧都系唔好咧放喺保温杯， 即系容易弹出。你意思系？ 冇错冇错。去到最后啦，就系酸性嘅饮品同埋果汁啊。原来呢一类嘅酸性饮品同果汁长时间放落去保温杯入面嘅话咧，好容易会腐蚀我哋嘅不锈钢嘅材质，咁好容易咧令到啲重金属就转移落去啲饮品度，咁又系啦，令到我哋咧饮落去嘅时候都系对我哋嘅肠胃啊健康唔系咁好。咁所以大家如果朝头早 饮水。咯， 又唔一定咖啡啊！专家冇讲咖啡，大家试下今朝摆咖啡落保温杯啦。 细细个学接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挚又回来。游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悲。心不死，前活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明道三关，又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在海。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全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记得起高山、见山、过山云、占山，一生急转弯，寻觅能力再玩，三关过完才算破产。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味。把我这一身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门去路再起，无限去路各自创造这生。 来自周吉培，第三人生。 在这个时候听听职场 KOL 环节。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继续晨光 KOL 的系列啦，嗱咁啊，转咗季啦，我唔知道大家觉得自己个皮肤状态系点啊？我系明显差咗超级多嘅，因为一干咧我就生痘痘啦，咁啊之后又会有啲死皮啦，咁于是就出现咗个状况，就系不断咁样浮粉，然后咧我觉得哇，点解秋冬妆咁烦噶？点算啊？所以我要揾阿东求救啊！早晨阿东， 早晨早晨， 阿东啊！点算 求救，我想讲我都有呢个问题。有时我自己好难咧、 啊， 有时工作之前咧化妆咧，我系唔搽任何嘅嘢嘅。 哇，咁你真好难。 我直接上 粉底， 直接上粉底嘅，之后出到去卡粉干到不得了。 系啊， 之后试过一两次咁样，真系个镜冇问题嘅， 系 拍嘢，但系真系望到块镜，望到自己真系，唉，唔应该。 但而家啲鏡頭咧好恐怖噶，高清到見到你卡粉。 好彩我唔係大頭嚟嘅、 哦， 即係遠景嚟嘅，歪菜。咁所以我自己都建議我自己啊，都係，即係化妝之前一定要做足嘅護膚嘅程序。 係，我覺得呢個天氣咧，真係令人又愛又恨噶。以前咧就成日好羨慕人哋其他地方咁乾嘅，咁但係原來因為你已經習慣咗你個皮膚係咁，即係天氣咁潮濕咧、原來你突然間咁乾咧，你個皮膚係真係適應唔到嘅。 同埋因為始終開冷氣。或者開暖氣，咁、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小秘訣可以分享俾大家。就係假設你朝頭早洗完面之後，你即刻要擦 skincare， 因為始終毛孔擴張咗、所以我建議係用暖水温水洗面咯、即係有時如果假設秋冬嘅時候，因為毛孔擴張咗嘅時候，你擦 skincare 會更加吸收。 係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咁、如果譬如有啲人會擦油啦，冬天或者秋天，其實呢個對於化妝嚟講係咪一件 OK 嘅事嚟㗎？ 都想分享一個就係擦油冇問題。但你要皮肤吸收了你才去上妆、因为有时会影响到你那个底妆那个的质感， 是 即是本身可能你是擦哑光或者雾面的粉底， 是 它变成另一身油光的， 哦，即令到它的质感不同了，个粉底 是 哦，但如果本身我的粉底是讲到明水润的，那然后我再加油那就没问题， 它会黑了， 哦，那它的遮瑕 度就薄了， 哦， 是的，那刚才也补充了一句，即係我覺得凍水都冇問題嘅、即係有啲人用温水，有啲人用凍水都冇問題嘅。即係有啲人話用凍水洗面或者温水冇問題，但係就唔好用熱水嘛，好似話。 哦，係係好似話會破壞皮膚屏障咁樣。 係啦，類似咁。 好似廣告嗰啲對。破壞皮膚。 因為坊間有啲教法就係話，你將個精華滴落去個粉底。 係啊，有啊。 精華油滴落去個粉底度噶嘛。 係啊。 其實可以嘅，即係有啲女士，如果你本身皮膚天生好好，咁你咪滴落去咯，但個嗰個粉底會薄咗。 嗱，譬如咁啦，我本身咧之前咧我就係落四滴 foundation 嘅，咁、但係而家我決定啦，落五滴 foundation 加一滴油，咁會唔會得㗎？ 我覺得唔係咁建議咯。而家出面好多化妝品都話有護膚嘅成分喺入邊，即係我覺得唔使刻意話我想要再潤身啲嘅，咁不如你買一個潤身啲嘅粉底咯，即係你用 cushion 又得，或者用啲潤身啲嘅底妝產品咯，就唔使得刻意再滴多隻精華油落去。 係，咁其實即係事前就 skin care 先係最緊要啦，都係一般嚟講就係toner 啦。但有啲人咧而家咪好興韓國嗰種棉片嘅，即係話有嗰啲棉片咧一邊係有少少突突地嘅，咁就話咧可以抹走曬你嘅角質咁樣，咁然後再用呢啲棉片咧敷一敷塊面咁樣，你咧就好靚啦咁樣，呢啲係咪 work 㗎？ 我覺得佢係清潔作用咯。但系佢系好微嘅水杨酸嚟嘅，我觉得呢啲棉，即系头先船长你讲话啲棉片，我觉得应该系好薄身，系帮你清洁嘅效果。因为始终你话轻微去角质咯，但你话唔会去角质，咁当然唔系咁好啦。咁但我觉得应该系货你清洁你嘅皮肤先咯，因为清洁都好重要。 系啊系啊，清洁咧系会好啲。我就系、是、我前几日咧就系、是、话说我去咗买 foundation， 咁行每一个专柜咧，因为啱啱喺直播室出嚟，你直播室咧出名咩冷气大，之后极吸干，咁然后我一出嚟，咁我乜都冇查就走咗去试嗰啲 foundation 啦、佢一个二个就系话，哇你真系好干你皮肤。唔得啊！咁就開始，佢當然就開始 sell 我嘅 sell 我嘅 skin care 啦，咁我冇理佢啦。咁但係咧就係同我講話，哇！你太多角質啦咁樣。咁所以我就喺度思考緊，係咪即係每一個人都一定要用啲棉片啊抹曬啊咁樣先可以咯？ 我自己如果工作或者出街，我都化少少妝。咁、工作當然多啲啦。咁有時我發覺原來即係廿日或者某段時間真係好難唔想去角質咧，真係冇咁貼嘅個底妝，真係會有啲卡卡地嘅感覺。 但其實我真係思考嚟嘅啫。平時你抹面 咁你用我唔理你用毛巾，你用而家嗰啲紙巾一次性嗰啲棉巾嚟抹，咁、其實係咪已經一種好輕微嘅去角質咧？ 我覺得始終你物理同埋化學去角質係唔同的，即係我就自己中意去物理開始磨曬一粒粒咁去磨咯。咁、我自己覺得係啫，男仔始終皮膚厚啲啊嘛，粗糙啲啊嘛，咁我就一粒粒咁磨，我就好大咁磨。咁但係而家出咗啲係女士温和啲嘅，咁當然好多啦。咁我佢就好輕微、好幼嘅一粒粒去做，或者用化學性嘅去角質都可以，會貼啲嘅。咁但係我又建議啦，如果秋冬天咧都要去角質， 即係去完角質之後， 妝就會貼啲啦。 妝貼啲， 同埋有時你化底妝就記得要用翻。如果假設用 pop 嘅時候，用記得加水，因為好多女士可能用 pop 上粉底嘅時候咧，佢哋係冇 整濕個 pop， 整濕個 pop， 因為始終海綿係會吸水。 係啊， 你不斷印嘅時候就會令個皮膚好乾。 嗯，係啦。OK， 咁但係我講翻 skin care 就係 toner 啦，然後使唔使落精華㗎？其實 要 落完精華眼霜。 系啦， 之后再搽一阵比较爽身嘅 cream。 我觉得啦，分享一下，因为朝头早嗰套嘅 skin care 可以少啲， 系， 因为始终夜晚系修护你肌肤，咁所以夜晚系会多啲。但朝头早有时你真系赶咗出门口，你真系搽十支嘢咧，即系可能简单啲嘅爽肤水、精华、cream 或者乳液就可以啦。 但其实咧，冬天嗰个乳液系咪要油分多啲噶？定系其实好似清爽嘅已经 OK 咧？ 我根据翻你自己负责，正常咧有啲人笼统地讲就要换季嘅， 系咯系咯，成日都咁讲。 咁我就觉得应该就冇嘅， 哦， 即系我啲广告伎俩嚟嘅。 咦，你又揭秘咗人哋 啦？系啦，我觉得少少，始终秋冬咧系要滋润啲嘅，所以你见到可能即系之前可能八九月份嘅时候咧，好多广告可以推出预备秋冬转季嘅时候咧，都开始推出一啲润身啲嘅产品， 系 系啦，系正常嘅。 嗯， 系啦，因为我有个小提议就系，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会化底妆先噶嘛，咁其实你可以化眼妆先，即系你咪搽 skin care 嘅， 系啊系啊， 系啦，你不妨搽 skin care， 你唔化个底先，即系可能会搽 rich 啲厚身啲嘅，润身啲嘅，即系你化咗眼妆先，等佢自然地吸收咗，你先化个底咯。 哇，几悭时间喎呢个， 系啦，呢、這个有时我都会咁做嘅自己。我可能我敷緊個眼膜，或者敷緊個面膜咁樣，因為而家啲面膜唔係成塊嘅，有時係有啲圓圈咁樣黐喺嗰啲位噶嘛。咁我會黐完嗰啲位，即係好乾，鼻翼呢度黐咗先。之後等佢敷五至十分鐘，我化咗個眼先咁樣咯。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係咪即係話我敷完啦，我就要揾張紙巾印一印走呢啲面膜嘅保濕成分之後， 或者你可以搽潤身啲嘅 skin care 先。 嗯， 係啦，等佢自然地吸收。可能你女仔化個眼妝，你都五至十分鐘嘅最少。我估啊，五至十分鐘之後咁你咪可以之後就等佢吸收完啦，你先化完眼妝再化個底咯。 啊，呢個幾好啊，呢個幾好啊。所以咧，都主要都係 skin care 或者係點樣令到佢就係冇咁卡粉啦。咁如果我差唔多化完個妝咯，咁其實既然而家都叫做乾乾地，我仲使唔使話補水粉啊？即係擺啲水粉上去令到佢 keep 住個妝。都需要，因為始終、都需要，因為始終。就算香港天氣幾乾咧，都係有少少潮濕，即係可能個濕度可能30-20，你都發覺有時你唔搽水粉，個妝唔會 fix 得咁好。可能你抹一抹，印一印，可能除咗你拗咁皮膚啦，你一拗可能個底已經甩咗啦。 哦，係啊。 係啦，咁但係如果搽咗水粉，你拗都冇咁容易甩。系啦，会 fix 啲，同埋都建议咧，因为而家出咗好多试用，而家好兴啲试用装细支咁，所以我觉得不妨带一支细嘅水油平衡嘅喷雾仔。咁有时真系皮肤太干嘅时候喷一喷，但系唔好斋喷水咯，要带有油分嘅。 哦，水油平衡嘅。最后一条问题啦，如果我真系卡咗粉啦。通常咧，我唔知道大家卡粉嘅位喺邊啊？我卡粉嘅位咧，一系就係鼻翼啦，一系就係人中。 其實大家都係 呢啲位啦，即系眉毛之間嗰個位啦，然後額頭啦，或者面頰啦，即係最嘟出嚟嗰個位咧，搽胭脂嗰個位咧就會卡粉嘅。咁我真係卡咗粉喎。我是一定要怎樣說，我一定要抹掉它還是我可以補救的？ 我自己都是，因為有時候我笑得很厲害，我發覺有時候一忘記為什麼我這些接痕呢， 是啊是啊是啊， 很即 很明顯的嘛， 眉心那些接痕很厲害。那我正常呢，我自己是會用手指輕推開先， 是 推完開你發覺咦跟個膚色差不多我就算了，但如果不是我真的很明顯有一 點 不見了，就不妨用膏狀的或者霧面的產品去補。如果秋冬天可能一粒遮瑕膏仔，或者遮瑕液，咁點少少印翻落去， 哦，咁都叫做補救 咗。因為有時你用粉餅去補咧，你發覺同你本身個膚色膚質有啲唔同， 係啊， 因為始終你個底已經係有少少你自然嘅油份滲咗落你嘅粉底度， 嗯， 係會貼服啲嘅，嗯。但係突然間補個粉頂落去咧，你發覺係兩者撈唔埋一齊，但相反用個濕嘅產品或者膏狀嘅產品咧，你發覺咁樣補妝係方便啲嘅。 哦，咁嗰個遮瑕膏嘅色應該係深過皮膚定係差唔多色咧？ 根據你嘅膚色去做。 哦，即係差唔多色啦。 差唔多色。 總之其實就係補翻個粉底啫，類似。係 啦，補翻粉底咯。 咁我搽 cushion 都唔得㗎？ 可以，但我就唔建議成個 pot 去做咯，用手指係最方便。嗯、即係有時你用個 cushion 個 pot 咁樣太大範圍， 嗯、 用手指印少少、沾少少。嗰、那個化妝嘅產品印上去咯， 咁啊，所以大家咧可以了解一下啦，究竟點樣喺呢一個秋冬嘅季節咧，雖然乾啊嚇，咁但係咧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成個妝咧 keep 得好啲，咁啊真係卡分嘅時候又可以點做啦？今日唔該曬阿東。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朝头早啊7:11嘅时候啦，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噶，咁啊要注意嘅咧就一号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啦。好啦，直播室入面有三位嘅朋友都已经入咗入嚟啦。第一位白元浩小白喺度， 系第二位 Vicky， 第三位阿峰咧喺度。 阿峰咧就系交通组嘅吓， 冇错。 咁啊，朝头早咧咁啊都几舒服啊呢个天。哦，今日咧就比寻日咧就乾爽咗好多，寻日都仲有啲湿湿地， 系啊， 系啊，啲衫咧如果寻日夜晚晾嘅，今日朝头早无端端就干晒，几好。 是今日先開始乾， 今日先開始乾嘅咋，係啊， 夜晚都係少少。 尋日夜晚都仲係濕㗎，冇、 啊 嗯、錯啊，你都有留意喎、啊。 因為琴日臨瞓就係覺得，嗯，好似有啲周身唔係好舒服咁樣。 唔聚財啊嘛。 今朝一起身就好舒服啦。 係啦、啊啊，今日咧都有啲即係秋風嘅感覺㗎嚇。好咁啊，咁爽朗嘅天氣，唔知道各位駕駛人士會唔會都係揸得幾好啊？出邊啊路路暢通咧、 嗯。今日有好有唔好嘅，係啦、啊。咁提翻大家啲唔好嘅先。 好啊。 咁啊，因為窩打路道有單交通意外。系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嘅，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现时一带较为车多少少。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系开始车多之外，咁其余各区隧道都系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排到去近福亨村。咁另外再提翻大家啦，就系较早前荷里活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咗，介乎皇后大道西同水坑口街之间嘅行车线已经解封咗啦。咁另外窝打路道嘅水管紧急维修亦都已经系完成咗，何文田方向近上海街中线系解封。咁提翻大家就系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嘅慢线系封闭噶。青屿干线现时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系啦，今日就系咁啦。 好，咁啊大致上都 OK 啦。 OK 啦。 就系如果你话发生有啲轻微碰撞嘅话咧，就系窝打路道一带啦。 系啦，咁小心啲就 OK。 系啦，咁啊呢条路咧就好紧要啊吓， 系 啊，因为一出狮隧，基本上就轰轰声就已经系直落去窝打路道噶啦。 如果你去红隧，一定系行嗰度， 冇错， 系啊， 系啊，咁冇理由兜噶，咁嗰条路真系直路嚟噶嘛。 同埋翻放工时间，可能好多人过海，系啦，咁过海你正常就一定系向下行，咁、 嗯、 一定系窝打路道，系啦，咁佢最尖沙咀方向， 系 啦，咁所以如果翻工嘅朋友就真系小心啲啦。 嗯，好，大家留意住啊吓， 冇错。 好，咁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系啦，提一提大家就系有一条全新嘅巴士路线。 全新噶， 全新嘅、 哦，请讲。 嗰条咧就叫做49A，系啦，咁佢系一条特快嘅线嚟嘅，系啦，咁佢个路线喺边度？去边度咧？就系佢系喺青衣南，即系青衣嘅上半部啦。咁、 嗯、 咧就去荃湾嘅荃湾呢个荃湾西站嘅巴士总站。 啊，咁短？ 系啦 ，OK。 系啦，咁咧。但你唔好睇佢短，其實咧本身因為佢有其他嘅巴士路線啦、 嗯， 但其實佢兜嘅時間都長嘅、 嗯， 因為佢可能兜曬青衣咁樣啦。咁、 嗯、 青衣都好大， 觀、哦、光車喎、啊。 因為青衣好多車都係咁樣兜，因為佢個載客量嗰樣嘢嘛。咁咧、我睇地圖啦，佢嗰個地點就係由青富苑嗰邊開，咁即係喺青衣嘅上半部嘅篤篤嗰度開啦。咁、嗯、咧就去青衣西站啦。 佢如果係跟地圖顯示咧，佢而家係應該係搭43号嘅，咁咧就需要差唔多40至45分钟。 係 係啦，咁而家呢一架新嘅車咧，49A 特快車咧，佢就話大概15至20分钟就到啦。 哇，抽遠！ 係啊，所以點解就要同大家講？同埋重點就係今日開始有啦。係係啦， 幾點開始有啊？呢個 嗱，佢呢個咧就係其實今朝嘅6:40，咁就 已經開咗頭班車啦。 頭班車啦，冇錯，係啦。咁佢另外咧就7:00開始咧，就每30分钟會有一班，係啦，即係7:00、7:30、8:00、8:30咁樣。 即係我而家落樓嘅話，如果我附近有個站。就講得切噶啦喎， 係 咯， 係啦，咁咧，佢係星期一至五嘅啫，係啦，咁喺公眾假期啊、星期六日嗰啲都冇嘅，係啦，咁所以如果翻工放工嘅朋友就可以搭啦，係啦，咁另外咧就可以睇翻就係、是。系啦，咁佢有咩嘅路线呢？即系佢途经边一度咧？系啦，咁佢系青富苑啦、长康、长青，系啦，涌尾咁样。咁如果你系即系熟悉青衣嘅朋友都知道，系大概系青衣嘅上半部嘅啫。 知道 系啦，佢架车唔经下半部嘅、即系譬如嗰啲 所以先可以咁快 系啦，冇错系啦。咁因为佢行青衣南桥啊，佢喺上面兜完咧，直接就行青衣南桥走。系啦，咁佢话青衣嘅下半部，即系譬如可能系枫树窝啊、青衣城嗰边咧，佢都系唔途经嘅。系啦，咁咧来回嘅系啦，青富苑嗰边就30分钟啦。如果佢系荃湾西站咧，都系30分钟嘅。咁但系佢就夜晚放工时间先有，系啦，就5:00至7:00，系啦，咁、就系咁啦。 好，咁大家想知道多啲详情啊，自己上网揿一揿啊，49A， 冇错，系啦，49A，thank you， 唔该 晒。快嘅，同大家快啲嚟睇下个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去到26度。夜晚嘅话咧就会有几阵嘅雨，天气咧就会比较凉，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嘅。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嘅水平。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又一集晨光大学啦，继续有啊，周华山博士喺当中啦，周博士早晨啦， 早晨啦，早晨大家好， 系周博士，上集咧就尾巴嘅时候咧卖咗少少关子，就话啊会一连六集咧讲下内在小孩嚟噶吓，咁啊内在小孩呢几个字咧近呢几年咧喺辅导学以至心灵界别咧都好流行去讲点样可以抚慰或者抚平内在小孩嘅啲伤痛或者疗愈内在小孩咧，第一集先讲。系乜嘢系内在小孩先？咁啊，交俾周博士啦，唔该。 好多谢阿欧嗱，内在小孩真系一个非常重要嘅课题，我会觉得系我哋每一个成年人啊，都必须去关心嘅，因为好多我哋解释唔到啊，无以名状、难以言传嘅情绪啊，明明我好爱我老公老婆，点解会发脾气闹佢咧？明明即系我平时好温柔、好斯文噶，点解某啲时候我忽然好似失控啊，情绪癫晒咁样？點解我對某啲嘢好執着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呢，就係我哋成長嘅時候呢，嗰個內在小孩，就係我哋成長時候一啲好重要嘅渴求啊、需要不被滿足，而逐漸變成一種心結，變成好似一個受傷害或者一啲有好多觸動嘅內在小孩喺內心裏面未被處理呢，就影響曬我哋一生嘅。嗱，我哋第一每一個成年人內心咧都藏有內在小孩嘅。一般嚟講，就係講我哋細個嘅時候咧，係不被滿足嘅渴求，特別不被父母滿足嘅渴求。而當啲孩童嘅需求持續地被忽略、被打壓或者被拒絕，內心逐漸咧就可能覺得我唔夠好啦，或者爸爸媽媽唔愛我啦，我唔值得被愛啦，我唔安全啦，就可能有一啲比較扭曲。或者負面的信念，而我們潛意識內在呢，我們不自覺的，就每個人就開始發展了一些不同的生存策略了。有些人呢就可能特別抽離的，特別冷漠的，有些不斷去批判人的，有些特別去討好父母的，就是哀求你，我要再勤力一點，我要再乖一點，我要再聰明一點，令到父母愛我。即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這些生存策略，在心理學輔導學譬如叫討好型、啊、索取型、啊、冷漠型、啊、攻擊型、啊、即是每個人都有 某些特定的模式的，這個每個人都有的，通常是一種的，一般來說背後、啊、從這種心理學的角度或者從內在小孩的角度呢，都是因為我成長缺乏愛、啊、缺愛而去求愛的生存策略，這種模式通常都會延伸到我們成年人的。咁所以 即使你而家25岁、35岁、45岁、55岁，如果你喺5岁嘅时候，嗰、那個某一啲重要嘅經歷，嗱唔一定係啲咩死人冧樓㗎，可能你忽然間第一次覺得父母好冷漠，或者媽媽拒絕你，你想同佢玩，媽媽哎呀我係好忙啊等等，媽媽完全冇心嘅，爸爸冇心，但係我哋嗰刻可能覺得受傷害。嗱，我哋諗諗，如果就算你而家40、50岁，如果你帶住一個5岁受傷害嘅小孩，佢長大之後談戀愛啊、結婚啊、做生意啊等等，嗰、那個婚姻會點咧？嗰盤生意又點咧？就好容易出事啦，因為裏面仲有一個哇支離破碎、傷痕累累、受傷害嘅小孩喺我哋核心裏面。咁出路係咩呢？出路就係成為我哋自己嘅最佳內在父母，即係做自己最佳嘅內在媽媽，做自己最佳嘅內在爸爸，去照顧翻自己裏面可能好孤單、好無奈、受傷害嘅內在小孩，即係自己責任自己負，唔係等人嚟俾啲愛俾我。所以無條件嘅愛咧，係一定係發生喺自己同自己之間，讓呢個內在小孩自己感受到一份無條件嘅愛。我哋要懂得去擁抱自己、接納自己。嗱，所以我一連6集咧會講6套心理學嘅理論，但係每集都有啲 tips 嘅，大家係即刻做嘅，好嘛？ 好， 第一個先講容格，我停幾秒鐘先。阿歐去到依刻，你覺得點啊？ 我 OK， 完全接收得到，我即刻想攞支筆嚟抄低啦。第一個理論先。 好啦，咁我就去啦嚇。第一個咧就喺心理學啊，成個依西方依200年啦嚇，100几年啦嚇。除咗弗洛伊德最出名啦，第二個最有影響力嘅心理學家啦，我將佢排第二位就容格啦，靠翁啊。他提出一個很特別的，他叫 Divine Child Archetype， 即是神聖的內在小孩。 Divine 神聖的意思即是說呢，他是做很多文化研究、民族學 的研究，他發覺在人類歷史的進程裏面，首先有一樣東西叫集體無意識。什麼意思呢？就是在不同文化、不同種族裏面，是人類一些最底層跟個人無關的，是整個人類一些共通的精神情緒能量的結構來的，它稱之為 archetype， 即是一些圓形模式。即它所以 它研究發現任何民族，中國好、東方好、南美洲好、加勒比海好、哪裡都好，都有大地母親的。就算一些很大男人的文化都有聖母啊，或者大地母親啊，即母親很偉大的。另外也有智慧老人的，一定有一些很神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也都一定有內在小孩。所以他是第一個正式講內在小孩，他在1940年出了一本書叫《兒童原型心理學》，他提出了一個 Divine Child， 即是神聖小孩這個集體潛意識。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總是一些民族一些故事的，就是哇整個村莊被滅門，就是猛獸出現、洪水出現，忽然一個小朋友7岁而已挺身而出，他用隻哇單手打死那隻怪獸，或者擋住洪水，他生命犧牲了，但整個村莊的人就被拯救。即是說每一個人，他是一個比喻來的，但所有民族文化都有一些很奇妙的、拯救母親啊等等等等的小朋友故事，代表著光明、純潔、無私、偉大、智慧、無條件的愛、生命無盡的可能性。所以他就開始容格一路研究不同的文化，他就發現原來我們每一個民族都有一些故事，他就開始研究原來每一個人的心裏面，無論你的經歷是怎樣，不分性別，一定有一個受傷害的內在小孩，即是裏面有一些鬱結、有些無奈、有些憤怒是抑壓了。而更特別的就是同時，即除了有一個我佢叫英文叫 wounded child， 即是受傷害的小孩，亦都有一個 wonder， 即 wonderful 啊，好奇妙的小孩。女心抑，就算你而家幾唔開心，有抑鬱症啊，你有創傷啊，裏面都一定有一個充滿直覺力、創造力、好活潑、好可愛、無窮盡可能性的奇妙小孩 wonder child 喺裏面嘅。嗱，所以佢亦都提咗招好簡單嘅，任何時候當你有無以名狀嘅觸動，你而家可能40、50岁、60、70岁唔開心嘅時候，你可以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靜一靜，關心翻裏面呢、這個可能係受傷害嘅內在小孩，亦都連結翻呢個 Wonder Child 呢個好正嘅小孩。嗱，陣間我會同大家講3句説話，你可以同裏面嘅小孩講嘅。咁呢度我想停一停先，又係我哋總結翻呢個容格靠翁。 即用格第一個在100年前已經提出了這個內在小孩，讓我們看到很多東西不是只是醫刻的，你幾努力沒用的，你幾叻沒用的，因為你的原盤即是出生地出廠地，你成長的原生家庭呢裡面那個小朋友可能受了傷害，還要加多句你有受傷害的感受不表示父母有傷害你的意圖，你覺得你阿媽好衰，阿媽可能盡曬力嘅喎，阿媽都未必理解到，冇一個父母可以滿足曬一個成長嘅小朋友個 B B 所有嘅需要喎，所以唔係去怪責任何人，而係承擔翻自己嘅責任。嗱，如果你而家方便咧，可以俾自己靜一靜。嗱，如果你唔係揸緊車啊，唔係喺度跑步緊啊，如果你嘅環境許可，你試一試啊，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兩隻手輕輕搭住放喺胸口。首先俾自己深呼吸。嗱，如果你環境適合啦，如果你側邊冇人啊，喺個房間可以俾自己靜一靜啦，俾自己慢慢深呼吸啦，再深呼吸啦，然後俾自己靜放鬆就得噶啦，放低頭腦，放低思緒，放低雜念，感受下嘅內心。嗱，唔需要挖任何嘢出嚟嘅，只係俾自己放鬆，你就睇翻細個嘅經歷啦，可能你好多畫面會走出嚟嘅，你只係需要同佢講三句説話。淨係你可以叫翻細個嗰個 B B 啊、傻豬啊、蘇哈啊、B 女啊、小明啊、強啊，即係嗰啲花名啦、就同佢講：你已經好叻叻㗎，我好欣賞你㗎。第一句，而且帶住一個好温柔嘅心去講，即真係成為一個最有愛、最慈悲、最慈祥嘅內在嘅父母，同一個 B B 講嘢。嗱，記得你而家同緊邊個講嘢？同緊一個可能得兩三歲、三四歲嘅啫。你用咩態度同一個兩三歲嘅小朋友溝通啊？會唔會特別温柔啲呢？語氣輕鬆啲，語速慢啲，就係咁嘅聲啦。你又同佢講：我好欣賞你啊，你已經好叻噶啦。呢個第一句啦。第二句就係：你已經好努力噶啦，你盡曬力噶啦。即使你可能有犯錯，但你已經盡曬力噶啦。第三句：我永遠都愛你，我永遠都愛你。講的時候呢可以做一個動作的，兩隻手攬住自己的膊頭，攬住你自己兩邊，交叉攬住自己兩邊的手臂，代表住我真的擁抱自己，愛自己，得唔得？同好温柔同佢講，我永遠都愛你。呢句好重要的，因為我成日等人嚟愛我，等人嚟肯定我，於是等唔到咧又鬧老公、鬧老婆、鬧老闆、鬧下屬。但如果我哋懂得自己愛自己咧，我哋對人嘅愛就舒服好多，真係一種平等嘅分享，而唔係去索取、乞求人嘅愛。嗱，鼓勵大家可以經常同自己講呢幾句説話。嗱，仲有好多招數嘅，我遲幾集會一集一集同大家慢慢講嘅。咁呢度我喺度停一停先，聽下 O 你覺得點？ 好啊，非常認同啊，配合埋我近排都有學習一個身心靈療語咧，叫 having， 即係就係頭先周博士就係咁，兩隻手翹埋，跟住抱抱自己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療語模式啊嚇，再加埋頭先周博士講三句好有力量嘅説話啦，咁絕對會令到咧早上嘅你咧。有啲唔开心啊，或者咧有少少情绪咧，可能都有机会可以舒缓到啊，啱唔啱啊，周博士？ 系啊，你觉得好啦，黑劲系好好噶，即系自己拥抱自己，拥抱嗱，当我可以同人拥抱啦，但系自己拥抱系随时随地噶嘛，系自己，因为所有幸福快乐系内心嘅感受嚟噶嘛，冇人可以俾到快乐你噶嘛。就算我好愛你，你都可能唔收，我唔要你嘅愛，係嘛？所以我哋內在小孩咧就係學習自己愛，即係 self care、self love 呢個好重要嘅。特別如果你覺得喺關係上面唔開心，喺親密關係上唔滿足咧，試下首先讓自己成為一個值得被愛，首先讓自己變得有力量。於是其他人見到我咧，都見到一個自信，而唔係覺得我哋好煩咧。做咩成日嚟搶我？做咩成日嚟煩我？所以內在小孩咁成功，喺咁依十年啊、二十年咧，成個西方輔導學界好流行，喺香港都係啦。我諗佢係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就係唔再等人嚟俾幸福快樂我哋，而係自己責任自己負。所以我鼓勵大家可以多啲同自己講呢句説話啦：你好叻叻啊，我欣賞你啊。第二，即使自己犯錯嘅時候，都係自己講。你已經好努力，或者我已經好努力。第三，我永遠都愛自己，攬住自己講，我永遠都愛你，我永遠愛自己，甚至可以講我愛我。嗱，做嘅時候唔係淨係講出聲嘅，正話阿 O 講得好，黑勁，我要攬住自己嘅，即係變咗唔係淨係頭腦嘅動作，唔係淨係身體嘅動作，係一個情感嘅連結啊。 即人是感情的動物，當我們連結到的情感呢，個力量才出來的。所有真正的力量呢，不是只是來自頭腦，是來自我們內心，即心靈的力量。好嗎？那我鼓勵大家都可以多些做這幾個這麼簡單的練習。那下一集呢，我又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過癮的，就是原來內在小孩呢有很多個的，不是只有一個的，可以逐個給個名字他的，逐個跟他連結的。那這個是另一位內在小孩的大師啊，同我哋講嘅，咁我就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好嗎？ 好啊，一於咁話，唔該曬周博士，我哋下集再傾過啊，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點半，由張萬健報導新聞。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巴西里約熱內盧，出席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並國事訪問巴西。專機抵達加里昂空軍基地後，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表示，近年來在自己和巴西總統盧拉戰略引領下，兩國政治互信持續深化，務實合作碩果累累，人民合作多點開花，傳統友誼煥發出新的時代生機。中巴兩國在國際上共同發出全球南方的正義聲音，為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習近平又說，今年兩國隆重慶祝建交50周年，中巴關係站在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歷史節點，期待和盧拉就進一步提升中巴關係，加強兩國發展戰略對接，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相信今次訪問將進一步增進兩國戰略互信，深化雙方各領域交流合作，引領中巴關係開啟下一個黃金50年。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目前未有籌備總統普京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佩斯科夫接受當地傳媒訪問，回應莫斯科有沒有和美方作出相關安排時說，目前未有會談計劃，但是如果有必要可以非常迅速地籌備，在這方面並沒有問題。他又說，如果雙方就這類交流的重要性達成共識，對話就會舉行。佩斯科夫否認早前有美國傳媒指普京在特朗普當選後已經與對方通話的報導。一號戒備信號在上午6:40發出，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7:00，颱風曼怡集結在香港東南，大約650公里，即是北緯18度、東經18.4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按照現時預測，曼怡今日仍然與本港保持大約400公里或以上距離。預料本港日間尚未普遍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下午6:00。受東北季候風影響，曼怡會逐漸減弱，但是隨著曼怡靠近華南沿岸，加上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明日廣東沿岸風勢將逐漸增強。天文台會視乎曼怡和珠江口的距離、減弱程度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今晚至到明日初時是否需要發出三號強風信號。今明兩日正值天文大潮，加上受東北季候風和曼怡的共同影響，水位在晚間漲潮時會升得特別高。預料維多利亞港的海水高度在今晚至明日凌晨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米，而大澳就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3米。個別沿岸低洼地區可能出現輕微水浸，市民請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几阵雨，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天文大潮期间，晚上个别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本周中期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最低气温在18度或以下。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同你睇翻现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近狮隧嘅九龙出口。就系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近狮隧嘅九龙出口。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队欣怡花园，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排队近尤丽村，狮隧九龙方向现时排到去近增大屋。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就排到去近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现时近骏发花园系慢车，龙尾排到近果栏。新界区方面，现时清水湾道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近万公屋。咁另外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带系慢车，龙尾就排到近沙田马场。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嘅交通意外正清理咗啦。咁现时龙尾排到去近狮隧嘅九龙出口，就系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啱啱清理咗啦。龙尾排到去狮隧九龙出口。咁另外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嘅慢线封闭，青屿干线九龙方向现时下层嘅行车道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咁另外湾仔嘅坚尼地道系有道路工程，来回方向近显辉豪庭部分的行车线需要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师傅，搞定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找回收箱来处理剩低的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噶？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了一些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的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不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二台话你知， 你知唔知印尼除咗岛最多，仲出名多乜嘢？ 多香料咯，印尼嘅马鲁古群岛被誉为香料群岛。时至今日，印尼仍然是世界上面最大的香料生产国之一。 那你讲不讲得出一种来自岛上的香料啊？ 容易啦，是丁香。话埋俾你知，丁香的花蕾晒干之后呢，就会成为香料，非常之受欢迎。当年欧洲人呢，就是为了丁香远渡重洋去到印尼。那你又知不知道用丁香可以煮乜嘢啊？ 好多啊，例如丁香粉是咖喱粉的原料之一啦。又可以用丁香来煮水果、煮肉类、焗糕点，用来整腌菜都得。 其实丁香呢，亦是我们煮餸经常会用到的五香粉当中的五种香料之一。 我还知道以前的人认为丁香有防腐杀菌的功效，所以不只用来煮食的，还是居家必备。 想知道更多关于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王天怡， 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迪康。 我最喜欢听的音乐类型其实都有很多种的，最重要它是 melodic 和 lyrical， 当然我喜欢作曲，所以喜欢 melodies， 但是我觉得故事性很重要。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公众投票经已顺利完成，感谢各位乐迷支持，奖项结果公布，请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环球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今朝 spot 到你啊，同大家睇睇啲咩咧？喂，我最想讲系呢一个，就系三跑。 哇，正喎，有发哥。 系啦，咁啊，发哥当然一大亮点啦。咁啊，除咗佢嘅发型同头发嘅颜色啊，都系成为咗亮点之外啦。 随意转变，其实咧，发哥真系一把嘅黑色长头发，佢又 carry 得到。 系啦， 佢依家咁样 银狐咁样， 系啦，白翻头发，好似佐治古尼咁样。咁佢又可以做得到，即系。好有型嘅，其實 係啊，我自己其中一樣咧，即係最欣賞發哥嘅咧，就係譬如佢今次亦都有跑到呢一個嘅喺跑三跑嘅馬拉松啦。咁喺三跑入邊跑咧，佢都話到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嚟嘅，即係佢係我諗有好多嘅有份跑嘅朋友都會覺得咧，其實真係只係跑一次，係你好難咧就再揾機會又喺個跑道嗰度俾你跑步咁樣。 冇錯啊，同埋三跑，你諗下平時即係香港嘅航空業界個航班咁。咁多系 啊， 咁密集。 你见佢哋一路跑，其实啲飞机一路喺两边，其实一路都系升降嘅。咁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几咁犀利。但系相对嚟讲，如果你喺飞机上面睇到，哇，好犀利！你香港嘅跑道嗰度有选手跑咁步， 系咯、 啊，呢、這个肯定系即系又系 wow 到喺飞机上面嘅乘客啊。 系啊，系一个壮举啦。咁啊，琴日好多嘅叫做跑手朋友都系一早已经入到去机场啊嗰一度啊，准备跑啦。我见到嘉明都有跑嘅，咁啊等嘉明翻嚟 share 下啲点。咁但係好多其他朋友仔，我哋做傳媒朋友咧，都有入去感受一下，喂，睇下條跑道係點先，夠唔夠平滑先，咁樣嘛？ 咁啊，平滑一定係噶啦。咁啊，入邊亦都又唔會有啲咩雜物喺度，因為個始終都係跑道嚟嘅。係咁啊，我覺得再有呢啲咁嘅機會嘅話咧，可能大家都要把握。譬如呢個跑道，你就已經跑一次，就好難再跑第二次啦。 係啊，係啊， 係啦。所以游水叻嘅方力申啊，佢都有去跑。系啦，虽然佢就自己滑动，我都系游翻上啦。咁咪谦啫，我觉得佢谦啫。 咁啊，呢个礼拜国际赛期啦，咁啊，先同大家讲下打头阵啦，预留时间啦，星期二吓8点旺角大球场咧，中国香港对毛里求斯啦。咁上场咧，大家见到喂，翻嚟香港队嘅主场咧，就对菲律宾咧踢得几好。咁啊，阿莱顿啦，同埋安永佳咧都入波啊吓。咁啊，甚或乎咧对领队韦斯活咧有另眼相看。因为国际排名咧就叫做有机会有得再提升一啲啦，起码唔系你国际排名跌咗啊，即系呢个作为香港队嘅球迷，其实关于个战绩咧，大家关心，但系排名都关心噶嘛，咁所以即系譬如约战呢啲嘅对手能够再赢得到咧，绝对系对香港队喺个国际排名或者世界排名咧好有帮助嘅。咁啊，锁定时间听日啊晚上8点咧喺旺角大球场咧就会上演呢一场嘅国际友谊赛嘅。 近呢几年咧的而且确真系我哋见到港队嗰个嘅风格啊，各样嘢咧就好受到香港嘅球迷喜爱，即系起码打一种咧就大家 好努力嘅足球啦，亦都係奮不顧身，甚至乎咧就係真係打咗好多爭氣波出嚟。咁啊，對住一啲我哋應該要贏嘅球隊，我哋都會覺得咧係好小心翼翼咁去打得好佢，係啦、 嗯， 就唔會成日俾人覺得咧就係我哋係咪又和啊？又起碼你嗰個氣氛都已經不一樣。 係有陣時上網睇咧，即係有啲球員發揮得唔好咧，咁啲球迷都好似以前咁樣啦，即係十幾年前睇波，有啲叔叔入去旺角場嗰度睇波會鬧噶嘛。 啊 踢乜嘢啊？点解会踢成咁啊？咁当然啦，刺激过亚欧演绎一千倍嘅。咁但系我朝头早唔想咁动气啦，系啦、嗯，因为话晒依家都系7:44。咁但系见到咧，依家嘅香港队嘅球迷咧，赞赏系多过批评 啊！ 真系， 系啊， 即系譬如我好记得上场赢咗菲律宾之后咧，好多香港球迷喺网络上边咧，全部有一个集气区就系写咩咧？我要同安永佳道歉，因为嗱，讲真嘅，你即系大家现实啲或者 领队都系啦，拎住大声公， 现实啲或者结果论一啲啦。咁你做前锋你入唔到波，咁好多球迷都会觉得喂争啲，嗤之以鼻。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温斯入到波，输嘅就应该系球迷啦，就应该。即係俾翻適當嘅鼓勵，即係風扇嘅球員咯。 嗯，呢樣嘢好緊要啊。咁當然除咗港隊嘅足球值得關注之外啦，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咁啊有好多咧就係國際賽嘅。咁啊見到國際賽主要嘅賽果方面啦，最近咧我哋見到譬如德國對波斯尼亞啦，咁啊亦都幾好喎，哇7-0喎。 哇！ 咁啊另外荷蘭又有贏波啦，咁啊所以都見到一啲傳統嘅勁旅咧，其實佢哋最近嗰個戰績咧都幾對版。係啦，咁雖然有陣時你見到譬如德国咁样喺世界杯方面咧，其实成绩都真系几一般啊吓、 嗯。 特别系啱啱去届嘅世界杯，你见到佢甚至乎对好多嘅队伍咧，佢哋打唔出佢哋嗰个机动性啊，完全揾唔到个位置喺边度。咁而家就发觉佢哋近呢一年咧，我觉得佢哋开始翻嚟啦。咁啊，佢哋要成个部署啦，甚至乎咧就系做翻一队强队应该要做嘅嘢。咁当然希望佢哋个世界排名都高翻啲，系啦，咁啊入翻啲种子队咁会好啲啦。 哇，小白原来呢个礼拜咧。礼拜头都仲系啲欧国联啊，仲喺度打紧。其实琴晚黑咧已经冇乜波睇噶啦，即系大家都喺度睇紧，即系除咗啲次级啲嘅欧国联啊，譬如去到 C 组同埋 B 组。嗱，讲紧次级唔系小弟去评论啊，系因为欧国联本身佢真系分咗唔同嘅组别。A grade 咧就 系 即系最顶级，可能法国啊、意大利啊，即系头先 德国荷兰啊， 系啦，德国嗰啲踢啦。咁啊，琴日有场比赛咧，原来啊降咗组嘅，讲紧就英格兰啦。咁英格兰上半场都是和波，下半场就大炒对手5-0，成功可以上翻 A 组别嗰度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无论系欧联又好啦，以至咧欧国联又好啦，即系球会赛以至欧洲嘅国家赛咧，你真系睇一睇佢哋嗰个游戏规矩先，因为每个游戏规矩或者每个譬如欧国联又唔同欧联啊，欧联个分组制度又唔同啊，咁样咁入边咧真系比较复杂啊，吓，亦都唔系三言两语讲得清楚。 咁你淨係見到譬如其他國際賽嘅賽績啦，咁法國對呢一隊嘅就係意大利啦，法國咧就3-1喺呢一個歐國聯上面 A 二嘅組別咧3-1擊敗咗意大利啊，咁啊喺歐國聯 A 二組咧就以首名就打入咗八強嘅，咁我覺得其實法國隊咧，咁我相信大家最關心嘅咧就是當然麥巴比啦，佢去到皇馬之後，我見皇馬啲成績就越嚟就越上唔到咁樣， 我覺得有一樣嘢都好關事嘅，就係咧雲尼素斯攞唔到金球。球着， 系啊， 皇马就拉队唔去嗰、那个叫做关于FIFA 嗰个比赛啦，好FIFA 嗰个颁奖礼啦。其实我真心觉得唔系一件好事啊，对于球队同埋球员嚟讲咧，咁好似有一种咧啊，你唔俾我哋自己人唔紧要啦，咁但系嗰种唔紧要，究竟系真系唔紧要，定还是系摆个心入边咧？你摆喺个心入边。你叫做開到唔到啊！啊，依家好中意講超脱唔到啊， 係 啊，或者梳理唔到啊，呢啲喂，咁你梳理唔到啲情緒積住積住係咪先？ 嚇！ 咁你積住積住搞唔掂啊？ 有啲嘢要諗下計去改變一下先得嘅。 你依家香港好中意講話啊，大家破咗一啲嘢嘅，破咗一啲嘢先係咪先？即係舊時成日唔會講嗰啲儀式，成日都依家要講呢啲咧，都係啲地獄嘢嚟㗎，我哋破咗佢咁樣係嘛？ 係啊， 咁啊唔知佢哋可唔可以揾到當中嘅突破？ 点喺当中。 系啦，咁啊，当然你话如果本身嘅话咧，我记得喺麦巴比仲未正式入皇马之前，我同阿 O 都有讲啊，就话佢同云尼素斯嗰个位置咧，其实真系都几难噶。两个嘅作风基本上咧，都系喺左边嘅路线跟住杀入去，大家都系盘扭入去中路，跟住再入波嘅。其实两个都系一样咁踢的， 所以好麻烦。佢哋两个都系球权使用者啦。咩叫球权使用者？就系即系佢一定要攞住波，佢先得排排去先射入波。 系啦， 佢唔系 one touch 嘅球员咯。但有啲球员系 one touch 嘅， 攞得到 啊。系啦，或者你喺边路一俾入去，佢就系攞个前点嘅啫。基奥特嗰啲咪 one touch 嘅球员。咁当然你会话喂，基奥特点能够同麦巴比相比？我只系想讲解乜嘢系 one touch 嘅识嘅。 有啲球员咧系真系好犀利，佢成场波佢行行企企唔使点喐嘅，但系个波去到佢附近佢就入波。 系啊， 咁你就。即系教练，你都要明白就系，我唔会理嗰位球员佢系咪行棋，我净系睇到佢入波。 冇错， 因为你一场波最重要就入波啫嘛。咁佢就算行棋，佢都入到波，咁你真系奈佢唔何噶。 咁所以咧，安切洛蒂咧要谂下点用啊麦巴比，以至点用啊云尼素斯啊。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对爱厌倦，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是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醉死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只有十年。 7:53星期一的早上带来胡歌的偷心。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D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Dicky。 星期一的朝头早我要关心一下我两位的拍档，就是问一下你们最近开心吗？ 开心，开心，人都开心啊， 开心，开心。 点解咁问呢？就是因为原来是香港出了一个研究调查，由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九月，就访问了大概1600个男士啦，发现原来有 24% 呢，他们都是真的调查完之后发现他们有中度甚至是严重的情绪问题。是啦，咁而当中呢超过呢就是一半的人呢都是35岁至到54岁以上。 哦，这个就是传统讲紧中年危机嗰个时间点啊，嗬。 系啊，特别咧就系其实有好多人都会觉得男士咧，如果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咧，咪会好难开口嘅，俾我哋 收收埋埋咁样， 收收埋埋，觉得我顶得住嘅咁样。咁都有喺呢个调查里面咧，都得知究竟佢哋嘅压力来源喺边度啦。咁32% 咧系嚟自工作嘅，系啦。咁所以喺工作上面，你谂下，你一日你有两个地方逗留得最耐嘅，第一就系公司。第二就是屋企，系咪？ 冇错。 咁如果你其中有一边系真系长时间嘅时候，你都觉得啊有压力嘅时候，究竟可唔可以有啲咩方法嚟？ 但好难嘅，即系自己咧，即系都接近四字啦，即系下年都四字头啦。我觉得其实工作咧有适当嘅压力系好嘅，同埋你真系即系冇一份工咧系冇压力嘅。 系啊，冇错。 即系我估，尤其喺香港啦。可能在外國可能有的，即可能有些簡單一些的 舒服一些的工種， 或者有些工種單一一些，相對的壓力沒那麼大。即我有時候在外國呢那些、叫做球場跑步啊，或者公園跑步呢，有些叔叔呢剪草啦，他分了10日來剪 因為他剪完這邊我明天剪再另外那邊，然後本身剪那邊又生回 了， 其實他们已经睇化了这样东西，我知道这么快。 而他的老板都睇化了那样东西。 对啊，因为 老板都会觉得你这个剪完之后过两日他梗系会生，是很正 常的事嚟噶， 好合理啊。 草等于咩？好像头发，是不是？诶，头发都会长出来啊，长出来修剪，是不是？ 系咯系咯， 即意思是这样。咁我就觉得是，原来人即系生命入面可能有些工咧，即系未必是香港啊。真系冇乜壓力嘅，但系奈何香港啲工作咧，真系比較大壓力嘅，因為你啲老闆咧好緊張，因為老闆對上嘅老闆係更緊張， 即係可能好似 永遠都有個核心之中嘅核心咧，係最最最緊張。 好似攞翻嗰個剪草嘅為例，如果喺香港同樣事情發生，有機會話個老闆就會同你講啦，其實你都係一次過剪曬佢啦，你每日都一次過剪曬佢啦。全部剪晒佢啦， 咁 咪 变 咗有 压 力咯。 咁就一次过啦，咁样。 冇错啦，小白同埋 Vicky 讲得好啱啊！你谂下剪草嘅工作人员，日日都要将成个公园草剪一次、 啊。 你如果剪唔晒，唔可以落班，或者剪唔晒，老板会有啲微言俾你。你都知道剪草呢家嘢。嗱、那個剪草機剪剪下壞咗又得， 跟住春風吹又生啦， 係咪先？落大雨好似依家一號戒備信號，一陣轉得兩轉可能又升級又唔知。咁你真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咁啊，老闆。 係啦，咁如果有壓力嘅嗰陣時啦，當然壓力咧都係變成推動力嘅。咁但係點樣喺呢啲壓力當中咧，可以令到個人都可以得閒咧，就係舒緩下情緒咧？其實咧得意喎，最近咧喺孟買嘅機場咧，其實咧都有個情緒嘅支援，係咩嚟嘅咧？就係幫助啲乘客減輕佢哋搭機嘅緊張情緒。佢哋就安排咗有9隻嘅治療犬同埋支援犬，咁咧就係幫助大家咧喺搭長途機嘅時候，哎，你上飛機之前啊，過嚟摸一下啲狗狗啦，摸狗狗會舒緩情緒噶。然後咧又或者你搭完啦，啊，真係啱啱成十幾個鐘頭好緊張啊，我落機嘅時候我又可以摸一下啲狗狗咁樣，係啦，就可以舒緩一下啲情緒。咁我又覺得好得意喎。 我都成日都發現咧，其實人咧係一種幾特別嘅生物嚟嘅，因為我哋咧。 啊，我哋去到大自然又话可以将啲负能量就送咗俾个山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好开心啦。 或者俾啲树 系啦，跟住我哋又可以将啲负能量，譬如俾啲狗啦咁样。其实我哋系最接受唔到负能量，其实其他嘢都得噶，其他物种我意思系狗啊、树啊，佢哋叻过我哋。 系啊，狗系好叻噶，你谂下。即係狗嘅工作能力好高啊！你等下啲柴犬，佢好 focus 噶。 但 我哋咧有專注力失調症啊， 係好開心噶喎！佢哋， 譬如我啲關口嗰啲健身啲執導員，佢哋嘅隻隻都好開心噶喎。 係啊， 佢哋真係寓工作於娛樂噶喎。 佢哋亦都好投入噶。 係啊， 等我搞佢嗰度先。即係如果我配音啊，幫佢。系好积极， 好有 积极发奋， 系啊， 学习学习， 系啊， 系咁啲狗狗，如果假设佢哋能够喺工作上面都可以寓工作于娱乐嘅时候，我哋又可唔可以学习得到咧？或者会唔会喺公司里面都可以有呢一啲嘅治疗犬可以帮助到大家咧？嗱，其实除咗有治疗犬之外咧，其实喺网上面咧都有一啲好得意嘅方法咧，可以喺工作公司嘅环境咧系可以俾你舒缓情绪嘅。原来呢一个坐摇摇凳咧，系有研究发现咧，当我哋坐喺摇摇凳上面摇下摇下咧，系、可以改善我哋嘅情绪噶， 系啊， 系啦， 但摇多两摇瞓咗，瞓咗，到时你嘅老细又拍点啊，林永贤，请你翻嚟瞓觉啊， 可以将公司嘅凳变成摇摇凳，令到我哋咧可以舒缓情绪咧， 好、多人自己都会压下压下张凳啦， 又或者啦，可以喺适当嘅时候揽下对方，好似今朝咧系啦，欧都有讲系啦，抱抱啦，有个 free hug， 咁可以咧帮助下互相咧嚟到去俾支援情绪下。大家的心情，那我觉得在这个公司里面都做得到的。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温生早晨啊， 早晨好，早晨各位听众， 好，立即跟进下咧，随住美元转强啦，唔少投资者咧都喺度讨论啦，欧元对美元嘅汇价咧有冇机会啊？跌咧，咁啊跌到一算嘅水平咧，你点样睇近排咧美元嘅强势情况咧？ 首先咧，以一个大方向去睇咧，我哋要明白咧，特朗普加关税咧，其实咧对美元个汇价其实系不利嘅。咁因为咧加全球关税嘅同时咧，全球咧亦都会有机会咧系加翻美国关税作为报复噶。咁嘅时候咧，咁美国喺个贸易上咧就可能会变得咧系相当之孤立啦。咁啊令到咧美国喺贸易上咧可能咧就由过往嘅全球化啦，慢慢咧就退回去到美国嘅本土噶。咁啊当个国家嘅主要嘅贸易伙伴再唔系美国嘅时候咧，咁系会影响到美国嘅领导嘅地位。咁如果当美国嘅领导地位都下降嘅，咁同时间咧，可能亦都会影响到咧个美元嘅地位，以致对美元汇价咧反而系不利噶。 咁啊转个角度睇埋啦，当特朗普咧胜出美国总统大选啦，咁我哋的确见到咧美元上升嘅，而且咧升得非常之凌厉啊吓，原因又何在咧？ 这个是正确的。咁我觉得咧，最近嘅美元嘅上升咧，同特朗普嘅经济嘅政策咧，可能咧就都拉唔上关系嘅。正如我头先所讲，其实佢嘅关税嘅政策咧，系对美元汇价咧个大长远嘅方向系不利。咁但系咧，而家我哋见到个美元嘅汇价上升咧，更似咧系咩咧？系一啲嘅短暂嘅资金流嘅操作所影响嘅。系啦，喺美国大选之前咧，咁啊市场曾经咧就担心到特朗普一旦输咗个大选嘅时候咧， 佢嘅支持者咧可能咧会引发骚乱啦。咁所以咧大选前咧唔少嘅投资者咧都将佢哋嘅资金停泊咗喺个美债市场度避险啦，甚至乎咧系将佢哋嘅资金系调离美国嘅。咁但系当特朗普以大比数胜出，甚至乎共和党系有机会操纵埋参众两院嘅时候咧，以强势嘅政权回归咧，市场咧就对有关嘅忧虑咧就一扫而空啦。咁呢一个嘅转变咧，不单止咧就令到大选前离开咗嘅美国嘅资金回流翻去美国，而且咧更加咧系因为要追逐呢个所谓嘅特朗普交易嘅相关嘅投资嘅项目咧，例如好似一啲嘅加密货币啊，例如某某电车股啊、电动车股啊等等，咁即系令到投资者咧就将佢哋手头上大量嘅美债咧就抛出嚟换成美元，咁一瞬间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咧有好多对美元嘅需求出咗嚟，咁呢个咧就我相信系正正令到解释咗过去两个星期，尤其是系特朗普赢咗之后个美元汇价大幅上升嘅原因。嗱，既然美元今次嘅上升，如果我冇估计错误，唔系反映基础因素，只系纯粹系因为受到资金流嘅影响。咁以而家嘅美汇指数已经系企喺接近两年嘅高位，咁我就觉得提防咧，可能个升势咧，可能已经系过高啦。咁如果当市场一旦冷静落嚟，去谂翻嗰个基础因素嘅基本面嘅时候咧，届时候咧就唔排除可能美元嘅汇价有机会从高位回落。咁所以呢方面咧，就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咁尤其是要留意住咩咧？就是今个月的28号啦，就是美国感恩节长假啦。咁我哋睇下咧，美国感恩节嘅长假嘅销情咧，系点样样去再作衡量咧？下一步嘅美国经济以至美元嘅大方向啦。 嗯，绝对系啊，销售咧绝对系一个咧经济嘅寒暑表嚟嘅。咁啊，到时再观察一下咧，转个角度再睇埋啦，呢个礼拜市场到底有啲咩市场焦点呢？ 嗱，今个星期嚟讲咧，就有加拿大星期二啦，英国星期三啦，日本星期五咧，就会分别公布十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咁而家焦点咧就落喺加拿大身上噶，因为咧市场咧就相信加拿大央行咧好大机会咧会喺十二月份咧就会再减息噶。咁啊，相反嚟讲，市场咧估计英伦银行咧最快嘅减息嘅日子咧都要去到明年嘅五月份噶。咁啊，至于日本央行咁嘅市场更加系相信佢下一步如果真系要喐个息率嘅话咧，就是加息機會大過減息噶，咁市場估計咧，加拿大咧十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而家估計咧就由九月份嘅 1.6% 就略為上升去到 1.9%， 咁但係雖然係咁啊，咁但係咧1.9 都屬於一個係偏低嘅通脹率，相信咧係唔足以令到加央行咧喺十二月份咧就停止佢嘅減息嘅步伐噶。咁除咗上述嘅三個國家嘅通脹數字之外啦，咁今個星期咧仲有另一个重要留意的因素就是星期五啦，因为当日咧澳洲、日本、英国、欧洲、美国等等咧都会相继公布佢哋嘅十一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呢个咧系一个领先经济数字啦，咁透过呢个数字，咁市场就可以更加掌握到咧就西方主要经济体嘅最新嘅十一月份嘅经济状况啦。 投资者咧又可以密切观察市况嘅变化。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今个月嘅大事件啦，唔该温生，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尽了灯芯，泯灭永不衰。 分，句号正是结果跟原因。引力带动八火星球都接近，一转眼散失没回音。回望地球这些年，意外生命好相见，罗曼蒂克那么短，爱与恨循环实践，善恶交叠千万年，当轨道转变，连心都不见。我成团飞舞，圈中千亿火星斗，随着公转消耗，神光中气温那么高，旋一圈已归零，岁月宣告，寻觅一丝光线回旋来合拍，我将一起吹斗证明一切。难不倒，梦与想不可以推倒，吸取宇宙智慧，轻轻细数成长的苦恼。蓝绿绿兜圈，波板躺悬浮在天，在这星系中心点，吸合同吞灭，回归初相见。八个少女看不透，你我成团飞舞，圈中千亿火星斗，随着公转消。 8:24带嚟呢首作品啦 ，Lollytalk 嘅《灵魂奇异点》。 晨光第一线，阿欧。 啱啱跳咗一分钟，8:25啊，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关交通事嘅下年好大嘅关于元天团嘅朋友啦，即系如果咧系住喺上述地区咧，因为大榄隧道咧咁啊明年嘅专营权咧就届满啦咁样，咁依家好似研究紧，的士同埋商用车咧划一价钱啊，咁啊大榄隧道咧就咁有机会咧就系私家车咧过嘅时候咧。最貴嗰個時刻啊，因為分段收費，最貴嗰時刻咧大概$45， 嗯， 最貴都比依家平好多咯。 係啊，應該要咁樣嘅。咁如果你話收翻嘅話，咁亦都即係佢哋要諗嘅就係譬如屯門公路嗰個嘅流量啦。咁、如果你可以疏導到屯門公路嘅，咁當然係需要值得減價。咁但係我有聽過一啲聲音就話，如果佢喺大欖隧道個嗰個收費如果係太過平嘅話咧。咁會令到大欖隧道反而塞車，係啦。咁同埋佢最擔心嘅嘢就係會唔會影響到大欖隧道之後延伸嘅其他嘅幹道咧，嗰、那個嘅叫做交通流量咧。咁呢個就留翻俾佢哋諗啦。 呢啲就決策者啦， 冇錯啦， 或者政府部門去諗啦。我哋做市民或者用家， 淨係想平啫。如果我市民嘅角度嚟講， 我捱咗好多次貴啊。其實因為自己屋企人咧，依家搬咗去元朗住啊嘛。咁、即係入得多少少嗰陣時，載住爹哋媽咪入去妹妹嗰度食飯咧，即係來回咧就已經$58乘二咧。系贵噶， 系真系贵。 系啊，所以有好多朋友咧，知道佢嗰个位置一出嘅话咧，咪近元朗噶啦，已经系，都会宁愿系行屯门公路，即系因为你计翻啲有钱，你都仲觉得我都仲平一截。 嗱，即系着实啲啦，讲啲用家心态啦。咁我爹哋妈咪有阵时都好好嘅教导嘅，其实细个都会话去人哋屋企食饭，我都会买啲即系叫做打包啲嘢，叫做咩啊？斩料，斩料 系啊，加餸， 下水果。 咁啊，我自己住嗰区。区域咧买一只烧鸭咧，都大概系$135到一只啊吓。咁你行嗰个隧道都冇咗$100，咁我不如买只烧鸭入去俾阿妹同阿妹夫啊同小朋友一齐食下，系咪先？咁但我就行大帽山咯， 吓， 即系我就要行另一条路咯。我觉得大帽山都几好行嘅，同埋即系，但系呢个 弯啊多啲啊，当然系啦， 当然啦，即系我唔系觉得佢秋名山咁样碾车，我只系觉得咧。嗰條路咧，其實咧個塞車度咧，有機會冇屯門公路咁高咁樣咯， 冇咁多車會行嗰邊。 即係我覺得啫，其實都好多車行嗰邊嘅，我知道。 係啊。 咁但係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嗱，問下你啦，你自己住元天團噶嘛？ 係啊。 你感覺係點啊？ 咁我梗係，如果佢收翻條隧道，出年五月啊嘛，收翻嘅時候就梗係平翻少少啦。其實而家咧，佢個建議咧就繁忙時段係收$45啊嘛，都比而家$50咧係真係平咗噶啦。我自己都俾得舒服啲嘅，起碼你來回嘅話，你都係100以內啊，係咪？因為有。 舒服好多嘅，其實100以內。 同埋最重要就係翻工時間唔能夠遲到嘅話咧，啲繁忙時間咧，你真係你都會好願意捨得俾嘅，你平啲嘅話。 我好認同啊！其實講真啦，即係有陣時聽 Didi 啊或者阿峰嗰啲報交通，或者即係小白你都熟元朗噶嘛，好多時候其實你過完大欖隧道，佢都唔係一定 guarantee 唔塞㗎。你去到嗰個博愛醫院迴旋處嗰度咩？ 迴旋處實塞㗎，係啊！ 你其實你嚼嚼聲咁出啦，出完之後嗰個口口面一樣塞，只不過你用多。$58买一个塞5-8分钟嘅时间、我系咁认为咯，你哋点觉得咧吓？ 那个位真系例牌都塞嘅，同埋都好容易会塞添。其实你基本上有几个路口，如果你譬如喺天水围嗰边入去元朗嘅话咧，你发觉几个路口，譬如元朗南啊、北啊咁样嗰啲咧，基本上咧一去到路口位咧。就已經係會塞嘅， 係啦係啦， 呢個係即係元朗其中一個梗局嚟咁， 因為 希望 舊時我唔識噶嘛，即係真係好少入元天團嘅，即係依家係因為屋企人搬入去多入去咧，我覺得元朗唔係成日話元朗好大噶，你邊度知啊？既然咁大，成日都會塞車嘅， 係啊，好密嘅塞得， 我都覺得元朗好大啊，但係咧元朗好似個個地方都塞車嘅，好似市即係好似旺角啊，即係或者我自己住嗰啲地方， 係啊，好旺啊嘛，佢都係一個好旺嘅地方嚟㗎。 如果佢真係平啲嘅話咧，唔好話係翻工咧會驚塞車，但係翻屋企嗰轉你都可以俾啊嘛。 冇錯冇錯，咁啊補充埋啦，咁啊運輸及物流局咧就回覆指出啦，報章個查詢咁啊，局方呢一方面咧就会回应社会期望咧，尽量下调隧道费嘅。另一方面咧，就会将咧收费定喺一个合理嘅水平嘅，并且好似小白话斋啦，要控制个车流量咁啊。大家睇下咧，件事会点样发展咧？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星期日历史性到访亚马逊雨林。拜登结束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途中短暂停留巴西亚马逊州首府马努斯市几个钟头，并到访亚马逊雨林，是在任美国总统的首次。拜登的行程包括在空中视察亚马逊部分地区，会见致力保护亚马逊生态系统的地方和原住民领袖。报道指，即将卸任总统的拜登此行是要展示团结应对气候变化各方努力的姿态。他在任内帮助通过重要气候立法，涉及10年间投入大约3750亿美元应对全球暖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报告俄军新一轮攻击情况，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在乌克兰各地以电力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说，俄军共发射大约120枚导弹和出动90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形容和平的城市、熟睡中的平民和关键基建设施都成为攻击目标。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宣布，由于电力设施被破坏，全国范围星期一采取限制供电措施。报道指，首都基辅东部顿涅茨克、西部利沃夫和南部敖德萨等地区的多个目标遇袭，最少10人死亡。又指今次是9月初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袭击事件。俄罗斯国防部昨日在战报中指出，俄军一日内在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铲除乌军320名军人，摧毁一架步兵战车，5名乌克兰军人投降。国防军又指，乌军部队未能冲出俄罗斯北方集团军，在库尔斯克州奥尔格夫斯卡亚丛林地区设置的包围网，大批乌军死亡或被俘虏。日经平均指数报38328点，跌3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71.09美元，卖出2571.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54.15。瑞士法郎0.888，加元1.409，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54，欧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台风曼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午8点，曼儿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620公里，即北纬18.1度、东经18.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按照现时预测，曼儿今日仍然同本港保持大约400公里或以上距离。预料本港日间尚未普遍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6点。曼儿在过去几个钟头稍为减弱，但随住曼儿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听日广东沿岸风势将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曼儿同珠江口的距离、减弱程度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今晚至到听日初时系咪需要发出3号强风信号。 今明两日正值天文大潮，加上受东北季候风同曼仪嘅共同影响，水位喺晚间涨潮时会升得特别高。预料维多利亚港嘅海水高度会今晚至听日凌晨上涨至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米，而大澳就上涨至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3米。个别沿岸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市民请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稍后有几阵雨，晚上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天文大潮期间晚上个别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本周中期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最低气温是18度或以下。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医院一段咧就慢车少少噶。咁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仲系车多啦，咁影响到龙尾就接近全锦交汇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回红隧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回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近着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而家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都系车多，龙尾就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哇，阿哥你呢个饰物好靓哦！ 阿妹考下你啊，知唔知佢哋嚟自边个地方嘅呢？ 唔知喎、 啊。我知喎、啊，系印度嘅手工艺品嚟噶。 啱啦，呢个咧系我印度裔嘅学生送俾我噶。 咁哥哥你有冇回礼啊？ 梗系有咯。 哥哥叻仔，识得以礼相待，和平共融啊吓。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 共融接纳，通通都是好家风。 像我本。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个星期嘅新开始，今日尝试一下，可以嘅话喺翻紧工又好啦，又或者你今晚瞓觉之前，又或者而家临出门口之前，都可以嚟个足步，又或者手步。 足就难啲啊，因为你喺个公共交通工具嗰度， 你捉唔到嘅足 系啦，你又 随脚 咁样，好鬼核突噶嘛。 不过啱啱咧就前两日咧，前几日咪完咗个嗰个100里嗰个100公里嘅行山比赛嘅。咁其实嗰阵时咧，就我都有玩嘅时候咧，咁有啲物理治疗师佢哋都几好。佢哋话到，其实如果你喺屋企想做啲足部按摩咧，都几容易。其实喺 office 都得噶。咁、你自己，我当你自己个位有空间啦。咁你只系需要真系除一只鞋就得噶啦。 系， 譬如我右脚，我觉得好酸软嘅个足部，你只系需要一个工具啫，就系、是、网球。系啦，大家都知道网球，你踩住佢一路系咁直脚喐嘅话咧，你发觉真系会几舒服。所以少少弹力啊，你就算系行紧山嘅途中咧，咁你觉得攰，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咧改变到你嗰个成只脚嗰个痛感噶。 我真係認同小白嘅觀點，因為咧近排自己都有啲筋骨問題啊、軟肩啊嗰啲咁嘅嘢咧，跟住咧又係阿物理治療師咧就叫我攞個網球或者叫按摩球啦，咁就喺呢啲胸斜上肌嗰啲位啦，嗰度攞住個球體，跟住你就喺牆嗰度咧貼住埲牆， 哦係啊， 跟住就碌咯，咁佢就話好大機會可以舒緩到咧我嗰啲軟肩嘅情況啊，同埋即係少少頸梗膊痛嘅情況。呢個其實好多收音機朋友都有啊，你玩手機玩得多，咁你咪有嗰啲軟肩啊，即係頭部向前傾啊、烏龜頸啊呢啲，即係經常噶。你上去網絡上面睇，你有一億種治療方法嘅，但係即係物理治療師就教咗頭先小白，哇！如果你屋企有啲球體或者網球咧，其實幾好去舒緩翻啲肌肉嘅放鬆翻咯， 網球就有少少彈力啦。如果你想揾一啲普通嗰啲，譬如 乒乓波呢啲就應該 或者木球咁樣啦，咁嗰啲就會鋭得辛苦啲嘅。 係係， 網球呢種彈下你又覺得幾過癮喎，舒服喎， 背脊都可以做到，腰都可以做到， 幾好 挨住埲牆。係咁，所以大家如果今日咧就可以試下呢個足部又或者手部按摩啦。 唔知道你平时中唔中意食薯粉嘅咧？薯粉就系用薯仔嚟做，非常之适合用嚟凉拌。而最近喺河北仲因为薯粉破埋世界纪录添啊！究竟点解？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Exactly the same when I see you for the holidays. 今年10月11日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墙，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杜坝子乡亦都创下了一项全新的世界纪录，就是最长的薯粉纪录了，长度竟然达到500.152米。而这种的薯粉究竟是怎样整出来的呢？原来这个围墙原地是处于北纬42度，是薯仔的生长黄金地带，淀粉的含量相当之高，令到当地的薯粉特别襟煮。 口感亦都又硬而且软糯。今次嘅挑战亦都系由14位技艺超群嘅手工艺匠人合作完成。开始之前，地方市场管理局嘅食品卫生检查员就首先对所有嘅参加者同埋设备进行咗彻底嘅消毒，确保每一样嘅工具都系干净卫生。之后拆粉嘅过程亦都系相当之关键，因为咁样会直接影响到面条嘅长度。咁所以当挑战开始嘅时候，四位工匠都会喺一个特大嘅锅入边拆制呢一啲特大粉团。持续咗差唔多30分钟咁耐，咁如果当首席嘅工匠确认咗粉团已经准备好啦，佢哋就会搵一个大锅，然后喺入面煲水。之后一位工匠就会从粉团嗰度攞咗一小块出嚟，再放入去葫芦漏斗入面。慢慢呢一啲粉条就会从个漏斗漏入去呢一煲滚水度，跟住就会有工匠用一啲木棍将呢一啲薯粉拉入去装满冻水嘅长槽嗰度。加速降温，而且呢一个步骤系相当之重要，因为咁样就可以保持到薯粉嘅油韧度。最后，当薯粉拉晒出嚟嘅时候，就会喺一米长嘅长台嗰度进行一啲测量，再由两位嘅工匠卷到一个木轮上面，经过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官确认，呢一条世界上最长嘅薯粉就正式诞生咗啦。当时围场嘅观众同埋所有嘅挑战者都一齐爆发出热烈嘅掌声。将呢一个荣耀嘅时刻记录低，而且呢一次嘅挑战系喺重阳节进行，唔单止展现咗传统手工艺嘅魅力，而且仲提升咗围场县薯仔产业嘅知名度，为当地经济注入咗新嘅动力噶。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会选择听晨光的原因，因为 KOL 系列有专家教路着衫种花行山，晨光交通天文台又有最新的交通消息，晨光大学又有汽车机械、中医学、营养学，仲可以了解香港文化风俗添。唔少得当有亲子百分百消失的地图，大壮咪都会教我好多法律知识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有趣啊！今日咧直播室发生啲事都系有趣味，好系嘛？大家都觉得吓，我好似做咗十几年电台都未试过呢个情况啊吓！究竟系咩事呢？ 唔知 啦，我有机会话你听。 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有阵时都系啊，咁啊读心术都系啦。你有少少卖下关子啦， 呢个关子 咧明白啊，或者有个追听性。 今日咧。我就直头 唔好被影响先啦，你唔好被影响。 我就直头唔系关子。我觉得咧，天下间嘅男性咧，喺今日嘅读心术入边咧，都要好好地多谢我。 系 啦，因为话说上一次我哋有讲过啦，男性同女性佢大家讲说方，讲呢个方言咧，大家都有分不同嘅呢个层次同埋目的嘅。咁呢个男性讲方言咧，好多时都系为咗咧虚荣啦，即系吹嘘自己好劲啊咁样，即系吹嘘啦嗰啲。 好 啦，佢利害关系啊，或者当将你嘅能力同埋将你嘅经历咧，系唔系话你冇？是几何级咁讲劲咗咁样，好啦，咁女性咧大多数咧都系会睇嘅嘢亦亦都系不一样，好啦，咁上次有提及过呢一个即系男性同女性讲大话啦，系最主要啲系咩原因啦？好啦，今次咧，我相信好多男士都会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女性睇穿人讲大话嘅能力好强，好多时都会觉得系嗰个直觉，成日都话女人嘅直觉特别靓嘅， 系啦， 咁到底又系唔系真嘅咧？咁样 系啊，够嘅喎，咩？女士问 系咯， 啲即系微细嘢问， 未必一定系睇到唇膏印嘅，又话未必系睇到咩古灵精怪嘢，但系佢硬系就觉得你讲大话， 你有啲唔妥， 你头先咪约咗阿娟。定系你又周阿妹，系啊， 放心，阿娟咧就系我妹嚟嘅，阿妹咧 都系你阿妹啊， 都系我妹。 好啦，咁到底事实系点咧？女性嘅直觉原来竟然间咧系有啲研究出嚟咧，喺呢一方面大家可以参详参详。好啦，佢哋就话到啦，女性解读方言嘅能力咧，好多时都会觉得系比男性咧系高嘅。咁原因系因为我哋要知道啦。 女性咧，佢哋通常咧都會由呢、這、一個社會嘅經驗嗰度累積啦，然後透過學習啦，亦都學識咗咧就係一種叫做非語言溝通嘅暗示。解读对方的情绪和心理的状态，可能在这一方面呢是会比较上敏锐的。那这个呢某程度上的定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直觉了。 是。 好了，一般认为啊，男性呢就没有女性那么擅长。我们先讲情侣先。先讲识破情侣之间那种的方言的。特别在这个恋爱的关系里面呢，男性呢就有容易被女性欺骗的倾向。是。即是男人呢就容易被女性咧就係欺騙，原因就係譬如女性講一句就係話啊，你今日好靚仔喎，咁嗰句咧大家心知啦嚇。好啦，咁點解咧咁樣？好啦，喺解讀對方嘅態度同埋動作、表情同埋理解個心情方面咧，原來女性咧佢未必會係從咁多嘅一啲我哋社會嘅現象去到咁容易去衡量埋。嗱嗰、那個咧。是比較上理性的思想嚟嘅，我哋男性很多時諗嘢嘅時候會諗得譬如大圍少少、大朗啲，就覺得啊呢一樣嘢我要加埋去其他唔同嘅元素先再得分析到你呢一個到底係啱定係錯，你有冇要瞞住我？ 嗱，我具體啲咁樣去演繹啊，即係或者實踐啲咁去講，譬如我哋而家身處嘅直播室啦，突然間咧震動啦，咁我哋咧男人咧即時喺度諗就係咪地震啊？係咪有啲 附近有工程啊？ 附近有工程， 係啦， 但未必嘅。未必是这样，但我们就将世界观呢就摆得远一点，宏观一点。 是 的，但是女士就会心思细密一点，会不会是你摁脚、啊、自己或者、会不会是因为楼下部发电机是这样动、啊、 如果摁脚摁到布置都震得挺有趣的 我今天都很害怕，我真的没试过， 我都没试过 在这十几二十年，我没试过这个情 况，我也没试过， 因为呢那种抖震，即是地那个整个 room 里面的震动呢 是会有一种不安全感的，会令到普通人都是系啊，但系分享一下啫，纯粹即系、 分享一下啦。 收机旁边嘅听众，喂，你讲紧咩啊？唔紧要，我哋翻去讲翻读心术先。 系啦，好啦，咁女性咧喺好多时，佢亦都会好不由自主咁样就用咗一种咧就叫做好似佢哋一啲解码嘅方法嘅。咁我哋解码嘅方法咧，其实唔需要语言，唔需要表情，唔需要动作以及态度，去到咧就收到一啲嘅信息嘅。呢、這个咧从男性系要综合所有嘅嘢，包括咧睇下譬如另一半嘅眉头眼额啦，睇下普通嘅譬如环境啦 ，office 嘅环境啊，屋企嘅环境啊，或者附近嘅环境，先至咧去到考虑到底对方嗰个讲大话嗰个嘅动机同埋意图强唔强嘅，先至判断，再判断佢有冇讲大话。所以呢个咧就系男性同女性最唔同嘅地方。女性咧系好多系佢唔需要睇嘅，而佢直接咧就望你只眼啦。通常咧，专家就话到，女性最常会用嘅一句说话咧就系直接望住对方嗰只眼睛，然后就问佢你有冇讲大话。 你觉得自己你觉得自己系咪都系精明噶喺呢一方面， 我覺得自己精明。 你有冇试过用呢一招去到同你嘅拍拖嘅时候又好？ 拍拖啦，讲拍拖啦， 讲拍拖啦， 你婚姻生活好美满嘅。 唔系因为咧，当如果对方系讲大话嘅时候咧，硬系真系闪烁啲嘅啲眼神。咁我自己平時咧隻眼又大啦，係咪又精靈啦？真係會望實佢。 做咩無端端讚自己啊？即係你覺得啲眼睛細小嘅女士佢哋唔精明咧？ 即係細啲嘅話佢哋。 係，只不過係真係如果對方講大話嘅時候咧，佢真係唔係好願意望我對眼啊。咁喺嗰啲閃縮嘅位置，你就覺得有古怪。 系啦， 次次都真嘅，即系成功百分率都高嘅。 系啊，同埋会加上咧，佢讲嘢就会口窒啦。 哦， 口窒， 系啦，就会紧张啊， 会多咗啲啊嗰啲咯。 系啦， 咁嗰啲就 系 喺 好似电视剧咁， 所以就 唔知 咯。 其实我唔系啊，跟住我嘢真系强啊，你打比较强啊， 你打俾佢咯。 其实阿妹唔系我妹，系我家姐。 相当有趣啊！咁所以你话男士咧，有阵时面对住女性呢一类型咁中意直接望住你只眼，就问你有冇讲大话嘅话咧，咁我觉得最好嘅方法就系、是，当然就唔好有嘢瞒啦。咁如果你真系有嘢瞒嘅，你咪喺嗰刻你咪 坦白從寬咯，就係咁簡單。兩性相處嘅嘢唔使下用到讀心術嘅。 不過好笑嘅，有陣時啲婚宴入邊咧，個新人啊，特別係個新郎哥都會講咧，阿泳兒啊，我人生咧得一次呃你嘅咋，就係咧我要收埋隻戒指咧。跪喺度同你求婚啊！咁样咧，即系嗰啲咧， 拣要讲呢啲， 系啊，咁啊，总之大家系啊，情感生活相处得融洽开心，咁就好啦吓。 习惯穿黑衣，城里漫步，离困独伴觅我路。原来浪漫被夸张，孤单也过得好。但命运来到绝路，顽皮地又待我好。突然幸福，悲观的我不知所措。谁若要与我牵手偕老，害怕得转身我走途，唯独碰见你伤口得到填补，事后也刚刚好。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十七岁了，如一口枯井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有光，全赖你赠我天晓。创伤能够让就尽任让独自吹到排寒在即，竟等到你深深一抱。前夜已决志孤身逐路，旧戒指早锁进地牢，有幸你带我走出封闭城堡，沿路有分已错。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十七岁了，如一口枯井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有光，全赖你赠我天晓。心焦，难得你说我最重要，眉头被解放了，神经多紧张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上帝之手多巧妙，如今竟找到对象撒娇，无惧世间。 追嘅九点钟带嚟林峰嘅作品啊， 我又戀愛了啦。咁啊，頭先咧，即係小白講讀心術嘅時候咧，都講到啊，有情侶關係，有婚姻關係啦。嚟到啦，今日1118啊，亦都係好多朋友嘅結婚週年紀念日啊，容易記啊嘛，容易記啊嘛，1118啊，嗰啲1120啊，1121啊，1122啊，1123啊，往後都好好記噶啦。啊，係啊，咁啊，好容易就可以即係家有天成啦。嗱，1872388咁。呼吁电话，如果大家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同自己嘅另一半咧讲下啲爱的宣言，或者咧又系嗰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啊，或者咧都有啲十一月之星啊生日点唱都可以嘅，1872388，1872388，等你打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先啦。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明咧，不急于减息啊，加上咧美国十月份嘅零售销售咧按月超出预期啦，减低咗市场对十二月减息嘅预期啊，美股受到咧震荡添啊吓，报章系咁形容啊。道指要跌嘅，跌305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78点啊，纳指跌得多，跌427点啊，成个礼拜计咧，三大指数全线回软啊吓。个股方面咧，咁啊，无论系亚马逊啦、Meta 啦，定还是下个礼拜咧，公布业绩嘅 Nvidia 咧，全部都跌定线。港股 ADR 咧就都系较本港收市啊微升51点啦。不过个别一啲大科企嘅 ADR 咧都做得麻麻地啊。咁啊，最后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咁今日嚟到亲子百分百，咁嚟到直播室噶啦，亦都邀请到慈惠幼苗服务总监啊，令到黄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小白。早晨，听众。 所谓咧，有阵时见到人捉棋，我都见到好多人咧，就系会讲一句：旁观者不得依牙松降。因为旁边嗰啲又喺度话，点解你唔同线居啊？点解你唔从炮仗啊？好多嘢会讲嘅。其实咧，我就引申到一样嘢。喂，原来咧喺管教小朋友上边，旁边都有好多人喺度说三道四、胡言乱语、啊。嘉嘉， 你今日做乜鬼？咁多文字上嘅， 我成日都话本身我系文人嚟嘅， 第一次听， 竟然系 好啦，再一次认识你。 咁啊，即系点算咧？我教小朋友，但系旁边总系有好多人喺度围埋一齐，或者有阵时可能。譬如家長 group 咁樣，又或者出去有啲 gathering 嘅，咁家長可能聚埋一齊，其實都好容易咧，喺度講就係話，其實唔係㗎，小朋友咧，你應該點樣，一路應該點樣。我自己嘅心態咧，就係每一個小朋友，佢哋都係自己嘅個體，每一個人嘅性格都唔同嘅。我諗最了解自己小朋友嘅，都應該會係自己嘅。咁但係都避免唔到。咁多側邊嗰啲雀仔喺度唱歌嘅噃，咁啊咁多説話咁多道理，咁應該點樣去到處理呢一方面嘅情況好咧？ 呢一個都係100% 家長裡面120% 會遇到嘅問題。係 啊， 係 啊，冇錯。 係啦，咁啊嗱，今日我哋呢一集咧，可能都唔係俾家長聽嘅，或都係俾部分家長，應該係話俾身邊嘅人聽嘅。我哋今日嚇，即係講下啊，如果你見到人哋教仔，又或者可能你係唔係主要照顧者，你係次要嘅照顧者，咩叫次要咧？即係意思係可能你唔係100% 要照顧個小朋友，你可能一個月裡面照顧可能佢幾日，又或者一個星期會睇佢幾日，呢一類嘅照顧者，甚至乎係喺條街，喺側邊食緊雪糕。拎緊嚿花生喺度食緊嗰啲旁人，我哋今日咧個對象係俾呢一堆朋友仔，我哋啲朋友仔，咁咧嗱，當你去睇到人哋做得唔好嘅時候咧，但你唔係因為你唔係佢爸爸媽媽， 係啊， 咁你記住要自己分清楚你嗰條界線，即係究竟你喺呢個小朋友裡面嗰個角色係啲乜嘢？ 係。 如果你是公公婆婆、爺爺嫲嫲，你都是他親人啦、啊，嗯、你都是、即係 有名有姓啊。 某程度上，你都是要教育個小朋友嘅， 啱啊。 咁但係當然，如果你是身邊可能喺條街嘅人嘅，咁就更加清楚個界線，一定是再遠啲啦。 咁我就只能夠係姓何啦，我叫何許人。系啊，即系唔好说三道四嗰啲人啦。 系啊，但系你要记住咧，你点样都好，乜嘢角色都好，你记住你唔系佢嘅父母啦。咁、所以咧，嗰、那个主导性咧要尽量避免啊，即系唔好过分咧，觉得啊，我系咁样啦，我都系咁样凑大我个小朋友嘅，你要梗系听我讲嘢啦，咁样。咁其实咧就会破坏咗个关系，同埋、最惨系乜咧？当你咁样讲嘅时候咧，个小朋友喺度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啊！即系佢就会见到，咦，我爸爸妈妈俾人闹、啊，咦，咁佢可能都系做得唔好、啊，又或者咧，当佢喺度哇扭紧计嘅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喺度做紧故意忽视，即系唔去过度咁样去俾关注俾个小朋友。点知侧边嗰啲人就讲：，哎，你咁样教边个得噶？你咁样弱儿啊， 又唔理个仔啊，又得佢喺度咁样啊，系好多呢啲啊，真系。 你咁样讲嘅时候咧，其实系俾紧压力俾处理紧个小朋友嘅家长、啊，令到佢咧唔能够好坚持佢自己管教紧嘅方法，同时间会令到个小朋友觉得好混乱啊！咁我咪可以继续扭咯。睇到妈妈同爸爸个样好似有少少扭曲喎。 阿爸阿妈教我，但系阿爸阿妈又俾其他人话，咁阿爸阿妈教我真系教得唔啱啦。咁小朋友可能会咁谂噶噃。 系啦，就会好容易令到小朋友走遮面。 哎呀，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身旁嘅人要记住，你要知道自己的界线，即系唔好过分去主导咗成件事啦。甚至乎咧，真系要俾足够嘅尊重俾父母啊，系啦系啦，咁啊唔好成日都好快就反驳佢，调翻转，你有冇试过都俾外人话你，喂，你识唔识教仔噶？ 又比较少喎，我好彩喎， 咁劲！ 我通常闩埋门做嘅， 定系你通常系你出声话人？ 我梗系唔会出声话人啦，我哋都系喺其他人面前咧保持住低调先，系啦。咁但系我都好彩嘅，即系出去嘅时候咧，因为好多嘢我都会。盡量温馨提示小朋友自己要做得好，咁所以旁边啲人就算出声嘅时候都会以赞美为多嘅，咁我觉得呢个好好，就正如头先嘉嘉讲出咗个重点，就係、是、因为你话如果自己嘅父母俾身边嘅人或者甚至乎唔识嘅去到甚至说三道四，其实对小朋友影响都唔好，但相反嚟讲呢，如果我同小朋友啲温馨提示之后小朋友做得好嘅话呢，连旁边嗰啲人啊，嗰啲何海人呢都度赞嘅话呢，咁个小朋友就会觉得啊，原来爸爸教我呢样嘢真係 OK 嘅喎，我俾人赞之，原来爸爸都俾人赞，其实嗰个效力呢又係向另外一个方向行，係好嗰个方向行啦，我就觉得。 冇错冇错。我曾经呢有一次呢，我喺个商场度、我见到一个小朋友掠地，佢想呢买雪糕食。我因为我侧边睇咗一阵，咁啊睇住佢扭啦，跟住扭到最后咧，瞓咗喺地下度。佢真系平躺躺平咁样瞓。 我都有见过类似嘅情况。 系啦，咁跟住咧，嗰个系爸爸嚟嘅，个爸爸又真系好坚人。佢企咗喺度就同佢讲：，如果你要休息，你继续喺瞓。佢用休息呢个字形容，咁你继续喺度休息啦。咁咧佢就周围望啊，又唔俾关注佢，即系我哋用管教嚟讲，就系一个故意忽视啦，即系唔俾任何关注俾嗰个小朋友，令到佢知道咧，用呢种方式咧系威胁唔到爸爸妈妈咧去俾佢想要嘅嘢俾佢。咁呢个系牵涉个父母要有足够嘅坚忍度。佢仲要点咧？佢唔系喺屋企啊嘛，佢喺个大街嗰度， 系 好多人望住咧，咁啊父母会好大压力， 又惊周围啲人拎住个手机影啦， 会噶， 无端端做咗网红， 真 系好个网红， 系啦。咁當然呢一個文化咧，係要大眾，即係所有而家包括而家側邊嘅聽眾啦，我哋一齊去創造呢個文化，就係、是、我點樣支持父母佢去管教個小朋友。例如一條街都好啦，咁嗰日好好彩，嗰日因為商場就比較少人，咁、我小朋友咁樣掠地咧，又真係冇乜人。在旁边说三道四，但我都听过有其他家长试过是被人影跟住放上去网络度。其实呢个妈妈嗰个创伤好大，所以有时我哋都提大家家长就係、喂，你见到呢啲片呢，究竟你 forward 定係你 like 定係睇晒呢，其实你都系喺度创造緊一个乜嘢嘅文化，因为我哋睇唔到嗰段片嘅前后嘛，你唔知道中间发生咗啲乜嘢嘢，所以呢我哋淨係单靠段片呢，你有时会好容易误判错判。我哋好容易一个掣 轉載或者俾個 like 其實好簡單一秒鐘， 嗯、 但係對個家長嚟講個傷害可以好大咯。 係 啦、啊，咁嗰次個爸爸咧好搞笑，望住佢搞咗成五分鐘。咁、 哦、 我到最尾因為我有嘢做啊，要走啦，咁我好想俾份支持俾佢、 哦， 我就走咗埋去同個爸爸講：你加油啊，你做得好好。跟、 哦、 住個爸爸咧本嚟有啲尷尬個樣，因為佢等個女平靜落嚟啊嘛。佢聽到之後咧，我見到佢樣咧，即係好似有氹火咧，含一聲咧，即刻咧眼神堅定，多謝你 嘅。因為佢知道身邊嘅人其實有啲即係有睿智嘅，就睇得出佢呢個叫乜嘢啊？故意疏忽， 係一 個 踢， 係故意忽視，呢個係一個踢 lift 嚟嘅， 係啦。所以咧，我哋大眾所有唔係淨係講緊即係頭先講照其他照顧者，係成個社會嘅氛圍，大眾一齊去創造呢一種支持氛圍，令到個父母咧，佢即使學咗啲正向管教方法，其實佢都可以喺公眾場合裡面，佢可以堅忍到自己可以實行到出嚟。 啱啊！如果自己因為家長嘅堅忍而遭受到旁邊嘅人去到指指點點，又話佢呢個方法錯，就係正如嘉嘉所講，根本都唔知道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咁所以咧，就係旁邊學咧，就唔好去到太過去到執著呢啲嘢啦，亦都唔好成日好似嘉嘉所講轉載啊一樣嘢，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可能是一個傷害嚟嘅。好多嘢咧，網上邊咧眼見嘅未必為真，咁自己眼前好多嘢咧，最緊要就係、明辨是非啦，咁啊知道咩係啱咩係錯。咁我相信咧，就連埋即係父母管教小朋友，可以用翻啲啱嘅方法嘅時候，都唔使驚，又自己都受到傷害啦。 冇錯， 係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猫猫佢哋嘅叫声唔单止多变化，当中仲系传递紧一啲丰富嘅情感同需求。作为猫奴嘅，当然就系要了解多啲，理解下呢啲声音嘅含义，帮助大家同猫猫有更加好嘅沟通，增进彼此嘅关系。所以今日一齐了解一下猫猫嘅内心世界。原来猫猫嘅喵喵声都有分拉长又或者短促嘅。假设你的猫猫是拉长又或者多次咁样喵喵的话，通常都是表示紧佢哋有某种嘅需求，可能是想吸引主人注意，例如是当猫猫在个碗侧边喺度喵嘅时候，就是表达紧我好肚饿啊。咁如果是短促咁样喵叫呢，通常都是用嚟打招呼。当猫猫同主人对视嗰阵，发出呢一种声音，实际上面系模仿紧我哋人类打招呼嘅方式 ，hello say hi 咁样。而猫猫最具代表性嘅声音煲水声咕噜咕噜咁样，就系、是、表示紧猫猫觉得好舒服同好安全。呢一种嘅声音唔单止系代表紧佢哋撒紧娇啊，仲可以帮助佢哋缓解疼痛同埋安抚佢哋嘅情绪。所以每一种声音都有特定的意思，作为主人要了解多啲，明白佢哋谂紧啲乜嘢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温怡。 的风景加速秒别离，重聚太短，难伴你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你渐已习惯长途。早适应某地间，终于孤单，远在是像陪你，怕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精彩，伴你说将来。See you soon, it's not 新光景当方向未明，谁曾与肯定游行你我呼应内心的哭笑声。 同大家讲返啦，今日嘅天气啦，刚啱听过有冯慧谦嘅会再见的，依家一号戒备信号呢现正生效嘅，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大概27度，稍后呢有几阵雨，晚上呢天气较凉添，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70%。 晨光追踪31。 星期一咧，又要揾嚟阿祥睇下港台电视31有乜嘢睇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7:35有咩睇咧？ 咁有呢个香港故事《师傅来了》啊，继续咧有女歌手黄贤同我哋声音导航，让我哋咧认识下喺香港咧各行各业各界别有啲乜嘢师傅，睇下佢哋嗰个巧手同埋匠心咁。今集咧就同大家咧集中睇下呢个本地嘅手工玉器雕刻嘅师傅啊。正所谓玉不琢就不成器啊嘛，一嚿璞玉咧都需要咧一啲师傅用佢哋嘅巧手咧去到雕琢出一个好好睇嘅图案咁啊。咁啊，话说咧。我哋之前香港咧70-80年代咧，原来系玉器批发嘅集散地嚟嘅，即系好蓬勃嘅呢个玉器嘅市场。咁但系时势逆啦，玉器咧就渐渐唔系成为咗主流嘅一个饰物啦，所以连带玉器雕刻呢一种手艺咧，亦都慢慢被冷漠落嚟。咁啊，呢个手工艺咧，亦都被机器取代。但系咧，我哋今集嘅主角咧，就系香港咧仍然系少数从事手工玉器雕刻嘅师傅，佢叫做谭周。生师傅，咁啊，谭师傅咧13岁开始拜师学艺，而家咧已经做咗成40多年噶啦。佢喺个节目嗰度咧，会同大家咧示范下、讲解下咧，原来雕一嚿玉咧，细细嚿咧，好多好多繁复工序嘅，10多个工序，拣玉啦、构思啦、切玉啦、打磨啦、雕刻啦、抛光啦，等等等等等等，佢会一一同大家讲解下。佢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咧，佢原來佢做咗咁多年咧，即係睇住香港呢個雕刻嘅工藝啊，點樣慢慢好蓬勃變成開始而家咁樣咧，就真係一冷門啲嘅手工藝。亦都講下咧，佢個仔仔點樣去成全佢，加咗啲新元素。如果大家都對玉器或者玉器雕刻有興趣嘅朋友咧，今晚7:07啊，晚上就香港故事《師傅來了》，記得要留意啦。 我都幾有興趣睇下究竟點樣揀玉啊！有好多嘅網上嘅短片啊，甚至啲劇集。咧，即系可能系嗰啲咩霸道总裁嗰啲啦，系尤其是咁样咧，佢哋就会揾一嚿石头出嚟，咁就叫大家估，咁呢一嚿开出嚟嘅系有几多 percent 玉，系咪靓玉嚟嘅咧？咁于是咧，即系估中嗰个咧就系女主角啦，咁样。啊，咁我睇到咧，我就喺度谂啊，其实真系一嚿平平无奇嘅石头，如果你唔劈开佢咧，你又真系唔知道入边系咪玉嚟嘅。香港故事师傅来了，可能会教下我哋啊，点样用一个外观就去睇到，原来佢入边。是咁玉嚟 嘅、哦，就算咧，即系你开出嚟见到系玉啦，好多时嗰啲师傅咧睇住唔同嘅纹理咧，即系玉有仲颜色、白色、绿色、黄色咩都有，佢哋根据嗰啲纹理咧去雕出好栩栩如生嗰啲图案出嚟，譬如雕个大白菜出嚟啊，雕个猪肉出嚟。真係係一個好特別嘅眼光，究竟你點樣睇得到嘅咧？一嚿石頭，佢哋會睇得出一個唔同嘅圖案。嗱，咁希望今集阿師傅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啦。 阿師傅都可以同我哋講解下埋，究竟點樣去睇一嚿肉啊？即係 冇俾人呃啊！ 係啊，你知道肉咧又綠色噶嘛？之後咧，我成日出去見到啲地攤又擺下啲肉啦。你去一間鋪頭，真係賣到好貴嘅肉又有啦。點樣為之靚肉咧？咁啊，一齊睇下7:35嘅香港故事《師傅來了》。去到晚上10:30的绿色好事，今集是讲什么内容呢？ 这个绿色好事是一个全新的纪录片系列，讲少少背景，即话说我们地球先生生病了，不是新闻来的，有很多气候危机啊、疫情啊、自然破坏啊等等等等。这个节目呢就跟大家发掘一些在地球上面不同角落，原来就有很多人呢，就是各界的人士尽心尽力，他们所谓的绿色好人，即是做了很多的绿色的好事，对个环保有贡献的人。咁但係佢哋都可能咧，唔係俾我哋大眾美光燈底下認識嘅。咁呢個節目就一一發掘出嚟。今集第一集咧，就同大家揾下一啲森林嘅守衞者。咁啊，話説即近年極端天氣啦，咁啊搞到好多森林咧大火啦，又有啦，干旱又有啦。 加上我哋過度耕種咧，搞到啲森林咧嗰啲樹木咧越嚟越少啊！今集會同大家睇下咧，地球上面唔同角落嘅一啲環保人士或者即係一啲科學家專家點樣去改善呢一個處境。首先會帶大家去到咧呢個婆羅洲啊，咁原來婆羅洲嗰啲森林咧過去幾十年啊，就係因為為咗將原始森林變成棕榈樹嘅種植園，變成農場啦，就過度砍伐嗰啲樹木就種棕榈樹，整下整下咧搞到當地嗰啲紅毛猩猩咧就變成瀕危動物啦。咁點算咧？馬來西亞沙巴嗰個森林局咧就改變方針，佢哋咧就大量種植好多嘅新嘅樹木去保護翻呢啲紅毛猩猩嗱，咁啊帶牽涉到好多利益噶嘛，當中佢哋點樣搞咧？嗱，咁就會帶大家睇下。另外啦，亦都會去到法國睇下一間咧時尚運動鞋嘅公司，嗰、那個創辦人咧用咗幾年時間走雲世界各地，終於佢搞咩咧？佢去到亞馬遜地區嗰度揾咗一種物質製造個鞋底嘅，就係、是、最環保、最天然嘅一種橡膠。著波鞋人人都會啊，點樣著得環保咧？咁啊，究竟背後嗰啲環保人士做咗幾多努力咧？嗱，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睇下呢個綠色好事啊！ 係阿昌啊，其實你都有冇一個疑惑咧？好似馬來西亞嗰邊咧，成日都見到好多棕榈樹喎。 係咧，咁究竟佢哋啲棕榈樹，佢哋究竟係種咁多嚟做咩咧？我哋生活裏面真係好似好少接觸到喎。係 啊， 係啦，咁啊，今晚嘅節目希望佢可以同大家講下啦。 冇錯，咁同埋要睇埋咧，究竟點解紅毛猩猩咧？原來即係都係樹啫，捉佢樹點解你生存唔到啊？咁樣，咁我相信係啦，咁梗係有原因嘅啦，肯定啲果實啊，所有嘢都係唔同嘅。咁究竟點樣可以真係同一時間叫 balance 到啦？除咗係即係人類可以用棕榈樹嚟可能做到一啲商業嘅活動之外，紅毛猩猩都要揾到佢哋嘅生存空間咧。咁啊，記得留意住晚上十點半嘅綠色好事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繼續講，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秘鲁出席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在当地进一步认识秘鲁文化和人民生活。他在社交网页表示，自己和团队除了在餐厅和秘鲁外交部大使品尝秘鲁特色三文治和紫玉米汁之外，亦和秘鲁厨师到市集，看见很多香港不常见的水果和农产品。他提到香港和秘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希望有更多秘鲁特色农产品进口香港。当地商人亦对香港和秘鲁缔结商机充满期待。李家超又說，香港一直致力擴展自貿協定網絡，務求令本港貨物和服務以更佳的條件進入國際市場，而香港和秘魯的自貿協定亦將為雙邊貿易提供更具透明度和有力的平台，協助港商和秘魯投資者擴展業務。港鐵上星期兩日內曾經有三個車站出現信號設備故障，多條鐵路線服務受影響。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張欣宇說，今這幾次的事件反映鐵路硬件出現老化問題。張欣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鐵路系統有很多零部件，上星期其中一宗故障就是因為一條長電纜外皮有少許爛，當接觸到金屬就出現不穩情況，但這些損毀不易在日常巡查發現，因此港鐵需要想辦法加強處理。土木工程拓展署宣布，因为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柴湾公众填土等船转运站已经在上午8:40停止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目前未有筹备总统普京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佩斯科夫接受当地传媒访问，回应莫斯科有没有和美方作出相关的安排时说，目前未有会谈计划，但如有必要可以非常迅速地筹备，在这方面并没有问题。他说，如果双方就这类交流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对话就会举行。佩斯科夫否认早前有美国传媒指普京在特朗普当选后已经和对方通话的报道。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九点，强烈热带风暴曼仪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8.1 度、东经1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稍后有几阵雨，晚上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天文大潮期间晚上个别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本周中期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最低气温在18度或以下。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5点，升169点，成交金额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8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6.2，升5.2。阿里巴巴86.05，跌了1.15。美团171.7，升2.1。友邦保险57.35，升5.5。小米集团28.05，升5仙。中国宏桥11.26，跌六，系跌咗4.6。六成服务3.76，升1仙。汇量科技6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54.85，瑞士法郎0.888，加元1.408，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54，欧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38,415点，跌227点。港金报24,050，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96.67美元，卖出2,5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正清理咗啦，现时龙尾排到去近乐山道，就系七咸道北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现时龙尾排到去近新。跟啦，现时龙尾排到去近乐山道噶。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东隧九龙入口喺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近海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近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现时近北角码头对出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北打街小隧道系慢车。 龙尾就比较长，排队告示打到近湾仔运动场。睇翻九龙区方面，现时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桥面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近龙盘苑。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对出一段系慢车。咁另外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深涌村车多，龙尾排到去近朗天路。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70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什刹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超级著名嚟自法国嘅音乐人兼 DJ David Guetta， 再加埋咧就系呢一位咧，我自己好中意嘅一个女声啊 ，Ava Max 嘅合作啊吓 ，Forever Young 呢个礼拜占第六位。经典的旧歌咧，摆喺自己的新歌当中，再配以咧新的歌词和旋律啊，跳升四级去到第六位 ，David Guetta、Ava Max、Forever Young， 永远青春，你同我都想啊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Morning Call。好啦，星期一啊，我哋今日咧有个听众喺度啦，强哥早晨， 强哥早晨， 各位主持早晨， 你好强哥，哇，好精神喎，强哥今日。精精神神喎、 啊，诶、好天气好好啊， 系嘛， 精神啊， 系啊，有好天气个人心情都好啲啊， 咁啊好啦， 系啊， 同我都出去睇下今日个天气几好先、啊，因为我翻工啊仲系天黑， 系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讲嚟听下先。 今日咧系啦，今日啊，听日我女生日就谂住打电话上嚟咧， 祝佢生日快乐啦，永远身体健康啦，永远快乐啦，系啦， 系啊，卓然啦，系咪啊，叫？ 系啊系啊，卓然啦，系啊， 24岁啦，听日生日咋？ 讲埋人哋几岁？ 系好年轻嘅，唔使惊， 廿几岁都好啊，讲埋24， 廿几岁好年轻嘅，有乜所谓啊？啊，系咪啊？ 系啊， 系啊，仲有强哥都要同佢加油喎，系咪啊？ 系啦，希望佢系啦。 系点解啊？ 做社工帮到有需要嘅人啦，可以得人生命嘅，系啦。 咁啊好啊， 系啊， 因为卓然今日见工啊， 哦系啊， 系啦，所以爸爸除咗预祝听日咧就系佢生日之外咧，今日都同佢打打气，见工加油。 哦，今日啱啦， 系啦， 今日见员工啊，一齐庆祝啦。 对啊，对啊，对啊， 系啦，连续庆祝两日 啦。 有冇话点样同佢庆祝生日啊？ 食餐好噶咯，佢中意食乜嘢？ 点好法先？你话食餐好？ 贵少少噶咯， 最紧要食得开心啊！全家人， 一家人最紧要开心啊！ 系啊，唔会快餐啦。 系啊，有啲会好中意薯条啊、汉堡包都 OK 噶，我都得噶。 诶，最紧要睇下同边个食嘅啫。老实讲， 强哥，你而家系咪准备开工啊？见你好似有窒窒咁。 对对啊！ 系啊系系，所以专心工作先，好唔好啊？你都要身体健康啊！唔应该讲身体健康，你头先加咗几个永远落去，我都希望你永远身体健康， 永远快快乐乐， 永远开开心心，好嘛？喂，咁啊，多谢你支持我哋节目，喂，我唔阻你开工先咯，好嘛？我见你系我咁样，好嘛？好，多谢你，强哥，拜拜， 拜拜。 好啦，为到阿强哥嘅女拣嚟呢首作品，陈奕迅嘅《致明日的舞》。 同意着土，若然若念没法入眠，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默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摇曳里到荒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了吗？哪知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吧。跨出的步，你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当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见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耐看。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啊，今日突然之间想整一样嘢，都几得意嘅。 系乜嘢啊？ 虽然呢样嘢咧都叫做，其实系造假嘅。 嗯， 扮圆杯， 扮圆杯， 扮嗰啲大嗰啲，系啊，你可以咁讲， 万大子 可以咁讲、哦、啊！你素食呢个字眼都非常之好。 我啊，星期一咧，即系 Green Monday， 有阵时咧，我哋香港人咧食肉都食得太多， 系 礼拜一咧， 我哋系 叫做当口号式咁样咧、啊，令到大家可以食多啲绿色嘢啦，或者食啲扮肉嘅嘢啦，或者扮海鲜嘅嘢， 系、啊、 其实个感觉上咧都好似健康啲， 系啊，健康啲啊，即系个人会感觉得到冇咁累赘 flash 啲啊。 实质上系点咧？你问翻营养师咪咪啊，即系边啲多边啲少？有啲我、哦、可能扮素唔系扮素食，佢扮肉类嘅素食，可能个有机会个卡路里再高啲噶吓，有某啲系咁啊。 通常咪咪都会答你咧，本身嗰个食材咧个问题未必好大，但反而系因为佢想有嗰个味道，而喺佢嗰个酱汁上面咧就处理咗好多唔同额外嘅卡路里或者嘅过分嘅营养咁样。咁呢个就要留意啦。好啦，咁今日既然系食呢一个嘅假圆贝啦，咁我哋需要用嘅材料咧，我先会准备咗咧就系要嗰啲紫菜先，紫菜。就係譬如整壽司卷物嗰啲一大塊一大塊，因為佢可以用嚟固定咗我嗰個圓貝嘅形狀嘅、 嗯。 好啦，咁但係圓貝用啲咩扮呢？就係、是、呢個最出名嘅 See You Tomorrow 啦、嗯，即係金菇，係啦，金菇。好啦，咁金菇點樣去到處理呢？咁啊非常之簡單。金菇大家買翻嚟嘅時候就知道佢一捆捆噶啦， 係 一扎扎噶啦，咁樣通常都已經搞掂曬噶啦。咁你咧？買翻嚟之後，你就先打開個包裝紙啦，當然係要。咁你打開包裝紙之後咧，跟住佢就最底嗰個位咧，咪其實都幾硬幾實嘅。喺、 嗯、 嗰個位咧，我會先咧就係、是、切一刀。 嗯， 切一刀意思即係打橫唰一聲咧，咁啊令到最黑咪掹、最黑骨立突嘅、最我唔想睇到嗰啲咧，我就切走曬佢先，剩翻嗰啲好靚好亂嘅金菇條狀咁樣喺度啦。好啦，咁跟住咧，我頭先話過啦，就要準備定一塊嘅大嘅紫菜，咁嗰個就通常我嚟係整，你唔需要就係一大塊就整太卷嘅 size， 整太卷 size 嘅一半嘅 size 咧，咁其實就已經足夠噶啦。好啦，咁你就攞呢一個嘅。紫菜啦，咁啊將嗰個金菇咧，就記住就金菇最好，如果你要洗一洗佢，你都等佢擎乾水先、 哦， 因為紫菜一掂到水咧，你一卷好容易會爛嘅。 冇錯啊， 又霉咧，又爛啦、 啊。即係紫菜冇人中意食腍嘅。永遠都係中意食叫做脆卜卜，因為有陣時咧啲回轉壽司鋪咧，咁佢都擺得耐咗咧。其實咧你食嗰嚿壽司咧，有陣時咪啲乜乜軍艦啊， 冇錯 嘅。哇！你食落去嗰紫菜淋白白咧，那個 texture 真係搞唔掂， 冇咗個口感。 你一講開呢、這、一個，譬如回轉壽司，冇錯，嗰、那個紫菜就容易淋啦。講多兩句，佢哋有部分嘅餐廳咧，佢哋唔係用碟喺個路軌度轉下轉下嘅。 係啊， 佢每一隻碟上面咧，其實佢哋都會有電腦探測到佢哋入邊個 IC 嘅，即係佢入邊有個 trip。有個晶片喺度，如果晶片咧，佢一路喺路軌行嘅時候咧，佢就會 detect 到呢一件嘅壽司路軌轉咗幾多嘅。咁、如果轉咗個次數係多咗某一個上限嘅話咧，個電腦就會斷定佢嘅紫菜已經淋咗。 嗯， 佢就會自動篩轉抌咗佢㗎啦。 係咪啊？係咪真係有啲咁良心嘅回轉壽司？ 有 食親嗰啲都淋白白嘅咁樣。 好簡單啫，佢哋在商言商，你食到刷下都淋嘅。你上網寫衰佢都唔想啦。 咁我冇嘅。不過，人哋即係今次咁樣喺香港做生意都難，講真。不過嗱，我要講翻回轉壽司嗰個其中一間咧，有個狼字嗰個咧。哇！佢香港真系最好數嘅食肆嚟嘅，我想講，佢最好數啊！ 係啊， 全個香港入邊，基本上top five， 甚或乎我印象之中係 top one 添啊！ 我都記得 top one， 我印象 因為見到一啲本地嘅快餐連鎖店咧、啊，其實佢哋上二三年到佢哋都係賺三至五億嗰啲， 係啊， 佢賺二十三億， 真係誇張啊！ 但係佢又排隊去食， 其實佢應該嚟香港上市，唔係講笑啫呢個嚇，幫香港招商引才嘛，特首都去到秘魯啦， 係啊， 我哋近啲喺日本揾啲生意翻嚟，反正我哋香港人都付出咁多，橫掂都係等啲股民賺下錢嘛，好交翻俾你講先， 係啦、 啊， 整翻嗰、那個金菇嘅。圓貝， 係 呢個金菇圓貝，咁你就放咗喺呢一個嘅紫菜 嗰個紫菜上面啦，然後就卷卷卷卷到咁上嘅時候，留翻嗰個位用我嚟黐膠水。咁梗係唔係整係落膠水啦？紫菜嚟噶嘛，紫菜好簡單，你只要攞少少水喺個手指頭嗰個位置咧，你揩落去當佢當嗰個水係膠水，跟住一冚冚入去咧，跟住就攞個隻咁咪埋 mark 翻佢嗰個圓形嗰個樣。咁其實就已經 OK 嘅。好啦，咁你就已經用一個紫菜就包住咗個金菇啦。跟住咧，你就要大概咧都係要將因為佢已經打橫咗一條噶啦，似係嗰啲壽司卷咁啊。你就將佢大概一 cm 就切一解，一 cm 又切一解，咁但係佢可以切到四五解出嚟嘅。即係大概落三至四刀咁樣啦，視乎你個紫菜嘅大小。咁你切紫菜都有少少技巧嘅。咁呢個咧就攞把刀利少少噶啦。咁小朋友就唔好整啦呢個。咁你就喺嗰個刀鋒嘅位咧點一滴水，嗰滴水就會沿住個刀鋒位垂落去嘅。咁呢個時候咧，佢就一切落去咧，咁切紫菜就可以切得好爽噶啦嚇。咁如果大家唔清楚喺網上面揾到如何切紫菜呢啲方法都有嘅。 跟住蒸嘅攞去。 唔係蒸，咁有紫菜咧，好啦，咁你就放喺個盤。 蒸咗未又淋翻咧？頭先咪講啦，唔係啊， 好奇怪咯。 做咩嘢？係啦，已經前半部啫。好啦，後半部最精彩嘅咯，亦都一路整嘅時候一路會聞到呢一個紫菜同埋呢個金菇嘅香味嘅。咁到咧點整咧？要起鍋嘅喎，攞個 pan 出嚟啦，咁啊落少少沙律油，跟住就整勻佢啦。咁啊都唔需要太熱㗎啦，咁跟住你就可以攞呢一個咧，就一攪攪已經切埋咗嘅呢一個嘅叫做金菇卷，係啦，攪完貝啦，金菇卷咧就放喺上邊就煎佢嘅。咁當然喺整之前咧，就建議大家可以落翻啲生粉上，飲一飲佢啦。咁跟住一路叭叭叭叭咁一路煎啦。咁大概煎三至到五分鐘到咧，其實就已經 OK 可以上碟嘅，因為佢可以整到咧就金黃色咁樣。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咁啊純粹煎完佢咁啊又反埋佢啦。咁食起上嚟嘅時候都有個脆口嘅感覺，因為你落咗生粉。咁你調味方面咧，我自己都中意落多少少胡椒粉或者咧就係七味粉，咁啊令到你食嘅時候咧嗰個口感更加好。咁如果你話食到一半咬一啖嘅時候咧，你發覺入邊嗰個肉咧，哦真係扮得幾鬼似，幾鬼似呢個原貝嘅喎，因為一條條咁樣啦。系啦，同樣都係黐牙啦，都係蝕牙啦，咁都好有呢個效果嘅。咁我覺得做無論送飯，有啲朋友中意送飯嘅，因為有譬如小朋友中意食香口啦，有紫菜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嘅，你攞去譬如助酒、 燒汁 都得，冇錯，隨你發揮。係啦，咁啊睇下大家試下呢一個我哋叫做仿原貝金菇卷，大家可以試一試。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 Ficky 泳儿，一朝早最适合做咩？梗系学晨光 KOL 茶艺师冲杯靓茶，然后听住我哋节目。无论你想了解环保议题定动物生态，我哋会同你样样发掘。仲有晨光好友一齐同你发放正能量。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Ficky、船仔。 我的享乐时代， 大家都知道 Ficky 咧系一个爱狗人士啦。话说咧，咪有三个礼拜去咗土耳其嘅，跟住翻到嚟香港，我就唔得啦，我要喺我仅余嘅工作以外嘅时间咧，我要陪翻我啲狗狗。咁、所以咧， 有冇买到啲土耳其特色嘅宠物小食俾佢哋咧？ 其实我去到每一个地方。腸仔啊，係啦，我一定會去買當地製造嘅一啲寵物嘢食俾佢哋，即係俾佢哋試下究竟 腸仔啊， 係啊，好、okay, okay. 大碌添嘅，仲要好大嚿，超大嚿， 咁就好啦， 係 食得好就 咁就好啦， 係啦，咁總之 狗仔開心我就開心啦， 咁跟住翻到嚟之後咧，就係咁揾好多唔同嘅活動同佢哋去玩啦、首先咧就係搭咗呢一個寵物巴士啦、哇！我發現咧搭呢個寵物巴士咧係真係好搞笑嘅， 有種莫名其妙嘅興奮喺度， 係見到好多唔同嘅主人啦，同埋咧，平时我哋出街嘅时候，就算你 call 车又或者揸车又好啦，你永远都系望到嘅风景系低啲嘅水平噶嘛。咁但系搭宠物巴士咧，因为有上层嘅关系咧、你可以同狗狗喺上层望到上层嘅风景。 难唔难上啊？狗仔上一层 唔难， 因为啲楼梯你知即系双层巴士 唔会、佢又即刻步自己爬上去。 同埋即系你去到欧洲咁，人哋好多时候都会养啲大少少嘅狗只啦、因为空间比较大啲啦，人哋嘅居住环境。咁但香港好多時候大家都養啲細小啲嘅狗隻噶嘛，即係我成日見到有啲歌姬咧， 吉娃娃 係啦，歌姬咧上樓梯咧。 其实好攰噶，你 feel 到佢攰，因为佢本身条腰仔系啊，佢本身条腰仔都唔系 for 呢件事噶嘛， 一路上一路个屁股喐下喐下，几得意啊！ 咁你如果讲到喂譬如有啲大只嗰啲金毛寻回犬，即系叫金毛啦，或者即系你其他嗰啲 大单咁样， 佢会好啲咯，即系上楼梯级。 同埋最重要咧，最得意嘅体验就系你搭紧嗰架嘅宠物巴士咧，你就会同只狗狗一齐喺个窗边望风景啦，你会见到其他隔篱巴士经过，佢都会同你狗狗。 挥手， 挥手， 即系其他隔篱车嘅乘客都挥手。 系啦，你会见到将嗰个开心咧嘅感觉咧，系带到去俾其他人添。 我见到，我见到都会同佢挥手， 挥下手系咪？ 然后拎啲肠出嚟，系啦，引佢。 呢个心地咧真系坏。 啱啱喺冻肉口出嚟， 冇养宠物嘅，你哋讨论下，你哋都系有宠物饲养员。 除咗咧就系搭呢个宠物巴士咧， 我最多都系宠物小精灵饲养。养完啫，啊，同你哋有啲唔同噶。 除咗我带佢哋搭宠物巴士咧，我咧上个星期咧就同佢哋去咗湾仔嘅海滨咧嗰度搭咗一个咧，唔系搭啊，系我自己要去蛙，同宠物有一个咧就系爬独木舟嘅时间。 有冇救生衣？第一样嘢说问先。 有 宠物救生衣。 宠物救生 衣咁就好啦。 成个过程咧都系有晒教练啦嚟到去陪同嘅，咁我就带咗个细嗰只，因为佢有体重限制。 有冇人教只狗去游水噶？ 冇。 哦， 冇教练。 我印象中 会教。我哋游水，佢教我哋点样划船嘅啫，系啦，咁好搞笑嘅就系我，因为细嗰只咧，佢就系30 kg 以下10几 kg 啦，咁但系因为大人咧又有救生衣，佢又有救生衣，我哋咧佢咧就会 sit 喺我前面大髀嗰度， 好有画面啊，好似我哋依家咁样，如坐针毡，有种震动感啊，我都觉得自己依家震下震下， 我好似俾人 shake 紧咁样， 好彩今日港股唔震动嘅吓，平稳向上噶嘛，我真系震上加震，好交翻俾你讲先。 跟住咧，我都有即系问到其他主人啦，佢每一 round 咧，其实都系得六至七只嘅狗狗同主人一齐嚟到去爬嘅，全程系主人教练啦咁样啦。咁我都有问翻啲主人，点解你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嚟啊？佢就话，即系其实平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带佢哋沙滩啊咁样。但系咧，如果能够一齐去爬独木舟咧，呢一个体验咧真系好难得，仲要系可以望到维港嘅景色。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咧有多啲唔同呢啲嘅活动，可以有宠物共享嘅活动计划咁啊最好啦。 好啊、 所以大家都可以即系揾多啲啦。其实而家咧政府都有好多唔同嘅共享嘅计划咧，去俾主人同狗狗嘅。大家上网了解多啲，就可以免费参加噶啦。 嗯，知道咁啊，大家上网揾多啲资料啦。